并上载一张写有总统字眼的个人图片。秘鲁选举官员仍然未正式公布最终的结果。卡斯蒂略的对手、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滕森的女滕森庆子亦都未有承认落败。路透社报道，卡斯蒂略的得票率是 50.125%， 比滕森庆子只是多大约44,000票。滕森庆子多番指控选举存在舞弊，要求当局进行调查。不过秘鲁选举当局早前已经表明未有发现任何舞弊情况。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45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32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3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时代天使系报432.8，腾讯控股596.5跌3.5，比亚迪股份217.8跌6.6，美团297蚊跌5.4，阿里巴巴204.6跌1.8，友邦保险95.1升1.15，盈富基金29蚊冇起跌，中国平安79.2跌5毫，中国燃气25.5系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3，英镑10.93，瑞士法郎8.637，澳元5.971，加元6.373，新西兰元5.539，欧元9.411。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09。日经平均指数报29,368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7,1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27美元，卖出1,85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车龙在九龙货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车多。另外在西贡，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普通道介乎美裕街至到福民路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现在普通道出九龙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木棉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黄竹坑道葛亮雄桥面来回、元朗公路黎维格欣平上水、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强人是你，难离难舍，想抱紧舍，到望着空等月光。 好嘅，好嘅。 阿鹏仔同埋阿天，点解你咁好唔阻止我唱歌嘅？ 豪仔，你爸爸嚟噶嘛？ 父亲节你大晒啦！ 多谢你哋啊！我父亲节终于得到呢一份礼物，尊重同埋包容啊！ 风霜快活人，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你哋仲有冇点唱啊？ 啊有啊，点你唔好再唱啊！ 求下你啊！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阿豪，你哋做书记工，不如落去爸爸面包铺帮手啦。 吓，面包铺？ 佢嘅意思系咧，18岁以下做面包铺唔适合啊。 咁啊，跟你二叔去学装修啦。 吓，去装修？ 佢意思系未够18岁咧，做装修有危险啊。 咁啊，翻去你家姐嘅发型屋嗰度帮手啦。 唔系话发型屋。 佢嘅意思都系咧，18岁以下咧，掂到啲化学物品会危险啊。 咁你咩都唔做，想做咩啊？ 躺平啊？ 佢意思系躺平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暑期工要懂得揀安全至上米當玩。 風騷的童話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機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車，今晚我載你。 是啊，送你去皇宮舞會啊。 我知規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唔係打回原形。 哎呀，時間改咗啊，而家轉咗係10点，仲要係朝早嘅10点啊。 吓，即係話朝早10点我唔走，我會變灰姑娘？ 唔係啊，10点之後你唔走，你會變咗風騷快活人裏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喇喎，咁我咪冇得搵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勤力嘅桂花田，依家仲未坐低， 佢系嗰啲咩贩妇人嚟噶？ 妹仔格嘅， 系啊， 妹仔格 嘅、啊，真系、 你好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系啊！嗱，今日一朝早咧，我就见证咗咧一个人体实验啊！咁咧，我哋咧以前睇嗰啲武俠小説咧，你咪成日都會咧，或者嗰啲港產電影都係噶，嗰啲主角咧，通常喺度瞓一覺嘅時候咧，本來你以為佢瞌著咗啦，突然間咧可能有人埋身啦，即係譬如有殺氣啊， 即刻彈起， 係啦，你會突然間咧影住佢，突然間醒一醒。跟住一擘大眼啊，可能咧远处就有人攞住把剑咧，攞住把刀啊，或者拿住把枪咁样啦。 佢把剑咧就因为透过阳光嘅折射射中你，你醒啦， 系啦，咩都有嘅。又或者经常都系咧咩叫高手对垒嘅时候咧，可能佢本来都饮紧咖啡，突然间咦震一震，原来前面原来前面有一个都系同样都系嘅劲人啊。在对面出现就感觉到他那股杀气咁样。 迅雷不及掩耳之下他已经摆了个阵了。 是啦，你信不信这个桥段你信不信即是人是会感觉到呢 有这些 这样的一种异样的气势啊。即是可能阿田呢离远行埋来你已经砸醒了。 有一阵风啊。 其实就是醒瞓啫是不是 不 是、 是那个醒瞓。 是要有外来的一个因素令到你突然间咦什么事啊 感觉到有些。 是啦有异样。 信唔信？ 信 信唔信？ 今朝你系咪经历过？ 今朝冇错， 信啊！ 我真系劲。头先你入嚟见唔见到啊？ 梗系见到啦！ 你见到犀利。 我就系话，哎呀，我见唔到你架车度啊！不过 我已经醒咗啦，因为 我已经醒咗。 因为话说咧，我今朝咧又系例牌啦，即系睡完个仔翻嚟之后咧，早咗翻嚟啦。咁咧，我 实喺车度眠一眠啊！ 系啦，太眼瞓啦，我喺个车度眠一眠。咁咧真系我眠到流口水咁滞，知唔知啊？我好眼瞓，但系咧突然间咧系无任何预警之下，突然间醒咗， 系 一擘大眼啫，有阵 杀气，系啊，已经 系十点， 唔系有黄气，系有黄气， 即系咁 解啊？ 所以你见我用字好小心嘅， 有黄气， 有黄气，因为我哋头先咧原来咁啱咧就唔系咁啱嘅，因为有啲事发生啦，咁咧就有架警车咧就入咗嚟我哋大闸里边嘅， 驶住个斜对面， 我一擘大只眼就我一瞓醒，擘大只眼，我点解会醒嘅？哇！我见到有一架中风车喺度。 对住佢， 系啦，佢唔关我事嘅，佢处理第二啲嘢嘅啫，咁样，系啦，跟住我即个， 咁都好 醒瞓啊， 系啊，都会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啊， 因为你冇谂过噶嘛， 劲唔劲啊？ 但系问题系佢嗰个感应，你明唔明啊？ 感应啊， 入边有啲嘢，点解会咁嘅咧？ 证明我啊，以前长期 keep 住咧喺条街度，我只要离远三个街口见到有警察叔叔咧，我就喂， 系啊系啊， 有警察，有警察。 听讲啊，曾志伟好嘢，警察查身份证， 系啊系啊，想当年啊， 想当年我以前好闪烁。嗰啲咧， 佢自從冇拎住個大袋之後咧，係啦，咁啊跟住好啲。 唔係，即係我體質咧，我相信咧就係嗰啲即係天生警覺性好強 嚇。 一見到有任何 敏感度極高啊， 制服團隊出現咧，我就想豎手指同佢致敬。 咁豎手得啦，唔使豎手指。 唔係豎手指公 啊嘛， 敬禮係啦。你就蔡敬文，我就曾敬禮。哇，真 係。喂，阿曾敬禮，咁其實嗰即係我仲以為你嗰個警覺係因為覺得咦接近十點咯，突然間擲醒添。 冇辦法。固然之系啦， 呢个固然有， 但系问题系佢会大即系好安心地个拍档一定会喺节目室噶嘛，所以佢就唔会有呢啲警觉噶，你明唔明？ 我觉得呢个好正啊，原来真系会有嗰种即系天生嘅本能喺度嘅，可能咧即系我就因为对即系制服团队咧有啲敏锐啦，可能其他人咧就 系 哇老婆咧离远三个街口行埋嚟，佢已经 feel 到， 可能有啲对老细啊 boss 啊， 可能你都醒一醒噶，咁样真系。 明白你嘅感受， 你有冇呢种？ 我希望如果有嘅话，会系对听众有一种特别嘅感应。 咁会点样嘅？ 咁会有听众你啦，抖擞精神做节目，快啲， 唔好瞄嘴，系啊，唔好样衰， 唔好喷泼，唔好偷懒， 唔好偷懒。我哋而家嚟啦。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清变坏，人睁睁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好的疼爱，是说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接着等待。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 下来，上一场再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写着等待，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后这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试着等待。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我哋咧防疫咗咧都成年几两年啦，咁啊各式唔同嘅防疫嘅用具咧，我哋都已经即系好熟悉噶啦，即系咩喷雾啊、消毒剂啊、叽哩咕噜咧，总之你噏得出噏唔出嘅都有嘅。不过估唔到咧，即系今日咧，可能你要添加一个咧，即系电器咧，就系专门爱嚟同你嘅防疫有关嘅。 电器啊， 系咪要紫外光灯啊？ 唔系呢啲都算系正路啊！我今朝同你讨论嘅时候，你知自己弹出嚟噶嘛？嗱，俾你估下啦，你可能要装个 CCTV。喺屋企，就 是 同防疫有关嘅。 睇下屋企嘅工人姐姐有冇做足啲防疫措施？ 又唔系， 唔单止工人姐姐， 系啦， 系所有人， 所有人 只要喺屋里面住嘅人都要装部，系唔同角落都要装部 CCTV。 系冇错。 点解啊？因为我哋要帮助袁教授去查证，究竟我哋喺屋企嘅日常生活，究竟接触过啲乜嘢物品， 插空啊， 做咗啲乜嘢，系啦， 究竟系嗰包外国嚟嘅食物。 系啦， 惹到个主人啦，定系个主人 系啦， 惹到个包鳄鱼肉， 系啦，个黑黐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而家我哋柯南上身啦， 系 咁何解一个人我又唔明咧？点解佢打开个雪柜，跟住一个黑黐就喷晒落去嗰个？ 唔系佢估推论啊嘛， 唔系啊，系嗰个女仔讲翻， 佢讲咗系真系咁样 嘅，系啊， 咁咪打咗个冷震咯，打咗个冷震咯，呢啲好明显就系嗰啲咩阴风阵阵啊，打 开 啲 咩？ 笑不笑哇？哇，好合理喎、啊，我覺得。 咁但係問題係， 當時只係得一包鱷魚肉喺度。 嗱，係何解雲雲呢個叫做冰箱裡面咁多人咁多嘢唔中，係得嗰包鱷魚肉中 咧？係咪佢要拎出嚟食啊？ 咁犀利？ 佢鱷魚肉我都係嗰啲補氣啊，即係止咳啊、潤肺噶嘛，急凍啊嘛， 急凍冰箱嚟㗎。 咁可能真係得一样食物喺个冰箱， 咁又好少可嘅， 咪就系咯， 即系睇嗰啲日本嗰啲宅男宅女先至会咁 嘅啦。嗰只咁嘅病毒都几得人惊，吓冰封佢都仲， 唔系咁啊？呢个系真嘅，系啦，之前都讲过咧，譬如话喺巴西鸡翼嗰啲有试过啊， 系啊，嗰只车厘子有试过喺大陆啊， 车厘子系咪啊？龙虾又冇似，总之我记得鸡翼有嘅。 系啊，咁咧你记唔记得早阵子咧话喺我哋香港铜锣湾咧嗰个英国百货公司咧，嗰个员工佢都系讲紧话系嗰啲货。 系啊系啊系啊，货 品搞到佢有啊嘛。 系啊，咁而家咧，因为嗱，我觉得呢个好笑咧，就是、之前咧就好似峰回路转嘅，以为咧就话惨啦，点解会有一个少女咧？佢就会中咗一个变种病毒，咁究竟边度嚟噶？ 系啊， 就惊佢社区传染啦。 系啦， 咁点知后来揾下揾下咧，喂唔系、啊。 你屋企包鳄鱼肉都有呢只病毒、哦， 我觉得好犀利。 系啦，咁会唔会系包鳄鱼肉传俾你啊？咁跟住今日有啲社论咧，仲话啊，如果系咧，都算系半个喜讯啊。即系佢话咧，就唔系人喺度散播，即系只不过有啲货带入嚟。 系、啦， 始终都系外国引入。 但点知而家第三 round 啦，佢又话喂唔系、啊，好似都系人传俾只鳄鱼肉嘅啫。 都可以咁样、啊， 都可以系咁样嘅啫。所以你话点解要装个 CCTV 咧？即系可能你就要捞翻底啦，系、咪真系呢个少女打咗一次咧？ 你谂下，点会 七空咁样？ 唔系啊，你点会记得你每一日日常生活去掂嗰啲咩，接触嗰啲咩，或者你个雪柜里面有啲乜嘢会出出入入噶嘛？ 如果系咁，应该每个人自己个额头嗰度绑住一个， 系啦镜头，系啦自己 keep 嘅，系咪？ 整个拍真人 show 咁样。 唔系，我觉得咧，嗰啲电器铺咧应该要与时并进啊。既然今次咧，即系佢嗰度都话系掩疫少女打开雪柜打个喷嚏啦，咁不如咧就以后咧新嗰啲智能雪柜而家好多噶嘛，即系加装个镜头， 系啦， 又或者咧加装嗰啲咧，好似 Siri 嗰啲咁样咧，你 系 咪想打一次啊？揞口， 记得揞口， 系啦，喺你打一次嘅时候，佢又有个气袋 airbag 咁样挡一挡， 等我哋落咗呢个防护装备先，咁样系啦，即系个雪柜自己有啊，你打开之前我咁啊，可以起码净系抹个面啊嘛，系咪？ 同埋我而家咁样听我都惊啊！因为咧，即系估唔到嗰、那个你喺出边就即系严防死守啦，又洗手啊，又戴口罩又剩啦，翻到屋企咧真系好正常嘅，咁梗系松懈咗噶啦，边有喺屋企戴口罩先得噶？咁、但系而家佢呢一下，好似话俾你听咧，屋企都要有禁区喎、 啊。我呢个黑黐究竟系我嘅黑黐啲口水，即系已经喷落去嗰度啊？但系 而家似系，如果根据佢呢个讲法，应该就系呢一个少女佢本身有病毒啦。 咁但系点解我好啦？咁嗱，成日 定系唔通调转佢？打一次嘅时候未有病毒， 咁啊， 佢打完一次跟住再摸，咁都唔关事啊。 但系个成日都话嗰一次嘅喷射力好劲噶嘛。 唔系啊，即系话佢本身如果冇病毒嘅，就冇事噶。咁究竟系咪即系而家都系可以个结论就系话病毒都系个少女带翻嚟嘅？就唔关包鳄鱼肉事。 嗱，总之鳄鱼肉 我哋要还翻鳄鱼先生一个清白。 都而家未查证到。No， 而家未查证到。咁好似有啲人话斋，咁呢个个黑黐净系得鳄鱼肉喷射到啊，咁其他嗰啲喷射唔到啊，咁佢喺周围嘅环境佢都咩嘅喎，测试唔到。 系。 净系芸芸之中，嗱，即系话个雪柜其实都会有啊嘛。我相信个少女冇。即系咁讲啦，佢应该冇抹翻干净。 你当啲罪犯咁样咧，趁机犯罪现场。 我啱打咗黑 字，打咗黑字，唔好俾阿爸知。 系啦， 快啲抹先咁样 就 唔会噶。 如果咁样讲，佢应该拎晒所有雪柜里面嘅嘢拎翻嚟冲洗噶嘛？ 系啊系啊。 咁又点会留低咗个鳄鱼肉油啫？系咪先？咁所以咧，有啲人话：，诶，喂，唔系，佢打黑字应该全部都有啦。如果有菌嘅话，有毒嘅话，咁。 系啊，嗱，而家咧，同埋佢仲有第二样啊，因为咧，佢而家就追踪翻咧呢一包咧，急冻鳄鱼排骨 系啦。 其实我哋真系又要认识下，我不嬲以前就食鳄 鱼 肉嘅啫。 系 啦，原来 系啦， 排骨系咪即系其实即系平时嗰啲 楞骨咯？ 系啦，肋骨系咪嗰啲啊？嗰啲 friend 啊，楞埋骨， 楞埋有骨啊？ 因为我真系好少听鳄鱼排骨嘅，其实佢个玩法系咩嚟嘅咧？ 我都系第一次听。 系啊，咁咧 煲汤嘅啫， 都系煲汤啦。咁咧佢话咧，因为系嗰个叫楼上海味店啊，佢就话系我哋嘅呢一个包装同埋呢个批次。佢话咧，而家已经将同一产品嘅批次下架同埋回收。咁咧，佢就话啦，内部咧处理过呢一批急冻货品嘅员工咧，佢话好彩，77个里边有76个人咧都打咗疫苗噶啦，系、 okay, 啦，即系咁呢个首先系第一啦，然后第二就下架啦。咁我想问一下。是咪咧？即系要唔要呼吁咧？即系买过呢一啲鳄鱼排骨， 系 即系个市民自己打开个雪柜先。 系， 请问你有冇买过楼上海味店嘅鳄鱼 排 骨咧？ 咁 系啦，如果你食过嘅话咧，咁你记唔记得？系 咯， 真系可能 要检测。喂，教授都系话啦，即系点解话相关嘅人咧，其实都系大家都要谨记。喂，你曾经系咪又都买过呢段时间，都摆过嚟你嘅雪柜啊？如果系，我真系觉得咧，佢应该检验下。 我想话咧，如果而家我哋仲有呢一个叫做警讯嘅话咧，咁呢一下真系好笑啊！你谂下个 madam 咧，同埋个主持走出嚟咧，好严肃咁样啦。警方而家呼吁，曾经食用过呢一批鳄鱼排骨嘅人士，请你留意 排骨 系啦。你屋企有冇呢一款嘅排骨咧？有冇同类嘅产品咧？如果有嘅话，我哋呼吁呢一批市民尽快自首。 尽快自我检测， 咁又唔会， 尽快自我检测， 又唔会系警方嘅， 系啦， 系都咩卫生， 系啦， 卫生署， 唔系我要呼吁，咁然后可能主持都要问。 啊 ，Madam 啊，咁而家你哋已经将个嫌疑人系锁定喺边度啦？我哋暂时锁定喺 有冇拼图啊？ 有，就系呢一款嘅短吻乐嘅乐器提 供。案件重演，唔该。 系啦，案件重演，又要揾翻嗰个成日扮坏蛋咧，嗰个男主角出嚟。 佢今次就扮演鳄鱼先生， 定唔系佢定系佢要扮女人啊？佢今次就要扮演少女咯。 系啊， 佢终于要扮演少女，然后打开个雪柜嘅时候，哈次系啦，各位市民。就是呢一个画面， 系啊！ 你哋屋企有冇人都做过相同嘅动作咧？你哋有冇怀疑过你屋企嘅雪柜系经常有异样嘅打开同埋闩埋嘅情况咧？ 系啦，如果我哋系咪需要嗰个叫做嗰个雪柜要加安呢个警钟咧？系啦，喺 即系打咗一次嘅， 咪真系啊！嗱，即系第一咧，都系嗰句啦，我哋之前都成日话啦，喺外边买咗嘢翻嚟咧，咁唔该拎翻屋企嘅时候全部冲晒， 就放入 全部冲晒。喂，我真系咧翻到屋企咧， 你点做咧？ 我会真系全部倒晒落去嗰个星盘度，全部洗咯。不过我就冇用碱水洗嘅，因为咧之前都讲过咧，话唔知啲包装里面会唔会有窿咧？咁、 哦、 你系啦，即系你有少少窿仔，你如果一嚟就漂白水，即系稀释嘅漂白水或者碱水，你咪入咗去啲食物度咯。 碱水种得唔得 咧？碱水种系可以嘅。 碱水面咧， 点解食咗未咧？ 或者碱水种都唔得啦。 咁我就会用清水，真系咧由头先洗。同佢洗身咯， 系啊， 洗尘一 样啊。嗱，如果你屋企有工人姐姐同埋小朋友咧，可能你要不停提醒佢啦。 系啦， 你打咗一次要认下。 系啊， 虽然咧我哋都好轻松啊，讲得啊，咁但系其实都系想大家都系多一个关注啦。尤其是如果你好似阿桂花田咁样，都系买咗啲嘢翻屋企之后咧，唔好即刻就放入呢个雪柜啊，冲下洗下先啊。 哈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将会在听朝早9:22发射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参与升空的三名航天员分别是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聂海胜担任指令长。今次任务通报的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12 火箭在上午进行推进剂加注。聂海胜曾经参与两次的载人飞行任务，刘伯明曾经参与一次，汤洪波是首次参与飞行。感染新型冠状变种病毒的17岁少女，她屋企雪柜冷藏格入面一个泰国急冻鳄鱼肉的包装表面环境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知道呢名少女不时会打开雪柜拎食物，亦都试过打开雪柜之后打乞嗤，相信有机会系由少女污染到食物。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果因为少女污染到食物，为什么雪柜内其他食物的包装没有验出病毒？他说在急冻鳄鱼肉的包装上检出的病毒量低，有机会是患者打开雪柜之后打乞嗤，期间他用手掩口，然后手部再接触到急冻鳄鱼肉的包装。卫生署亦都会检取有关公司其他急冻鳄鱼肉化验，如果最后结果呈阴性，就更加能够证实有关的推测。对于有报道指台山核电站的惰性气体浓度增加，广东核电站核安全咨询委员会委员梁永武说，报道所指的气体剂量属于很低水平，即使人类吸入都不会存留在肺部。梁永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核电站有惰性气体排放是正常，并非排放惰性气体就是有严重的隐忧。由于台山核电站距离香港有130公里，假设今次事件有相关的气体飘到来香港，气体会被稀释。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在同一个节目说，由于核电站有多重的屏障，即使燃料棒可能有泄漏，相信都不会对周边或者香港的安全构成影响。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敏健说，当局对同乐运动会的支持不涉及很多资源，当中亦都不涉及金钱的资助，认为有议员作出批评的时候未了解事实。 他又说康文署在场地方面亦都是依法例和程序作出安排，没有提供任何特别的优惠或者资助。朱文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尊重议员在议会内的言论和自由，但认为议员使用的字眼情绪化，对社会起分化作用，对事件没有正面帮助。他又说，从今次的事例证明，香港的确有需要就性倾向歧视立法，以厘清什么行为属于歧视和有什么后果。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6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46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5点，跌2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时代天使是报425元，腾讯控股597元，跌3元，美团293.6，跌8.8，比亚迪股份213.2，跌11.2，盈富基金28.94，跌6仙，阿里巴巴204.2，跌2.2，中国平安79.4，跌3毫，小米集团28.2，升5仙，友邦保险95.15，升1.2，中国燃气25.5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13，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8，人民币6.405，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19347点，跌94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31美元，卖出185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嘅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出去龙翔道，跟住虎山道桥底。重复多次啊，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嘅中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龙翔道，跟住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长啲，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一段挤塞，车龙排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山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亦都车多。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濠涌灯位嗰段比较繁忙啲，车龙就排到去打濠敦路噶。咁另外啦，西贡普通道咧就有紧急维修，普通道介乎美裕街同埋福民路之间咧，而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咁所以挤塞，车龙排到市超域道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市超域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y cut music, take your show.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宵月热，全民辣着， 系俾明星辣着啊！ 香港乐坛最近星光熠熠，再次激起追星热。而喺文化同政治上，明星又有咩影响力？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请嚟一众传播学者畅谈时代早星。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嚟到六月咧，可以话系运动嘅月份嚟噶吓。点解咧？因为 NBA 咧都去到 playoff 啊，季后赛嘅激烈阶段啦。足球咧亦都有呢个欧洲国家杯咧，都打到如火如荼嘅吓。咁啊，今日想讲下咧欧洲国家杯咧，其中有一个咧都几有趣嘅画面嘅。咁咧就系话说咧，即系当斯朗啊。佢呢一個葡萄牙嘅球星啦，咁咧佢喺有一場咧對匈牙利嘅比賽之前咧，咁啊例牌都要接受傳媒訪問啦，做一做宣傳嘅，咁啊好有趣喎、哦。咁啊因為咧當時咧佢就同教練啦一齊喺個記者會度坐低啦，咁你知啦，商業運作嘅足球比賽咧。背脊后面就梗係全部都係唔同 logo 品牌啦，寫到满晒㗎。就连呢你个台面度呢都有好多赞助商嘅产品㗎，包括两支嘅汽水。咁本来你作为一个球员嘅，咁你咪配合囉，你咪服从囉咁样。咁点知出现咗有趣嘅一幕喎，就係话说呢，即係斯朗呢坐咗喺度啦，望住喺自己台面面前呢就有嗰两支即係汽水。然后佢就面色不悦，係因为画面度真係见到佢明显皱一皱眉㗎。然后做咩呢？然后佢将呢两支汽水拎走咗，佢唔系饮咗，佢系将佢拎走咗，拎到有几远呢？就系影唔到，镜头都影唔到嘅位置，即系直情咧由佢一个所谓嘅 C 位啊，当眼嘅位置咧，摆到去到咧，即系吓，放逐去到天水围咁远嘅。哇，咁点解要咁做呢？都唔止，佢嗌完即系拎走咗呢两支汽水之后咧，佢仲咧嗌咗一句水啊，唔该。咁跟住就攞咗支水出嚟，咁呢一个呢全程嘅过程呢其实好短，嘅十零秒啦，教练呢望住佢呢由佢喎，咁大家就好惊讶啦，因为点解会即係所谓倒米呀，点解你会将赞助商嘅嘢都拎走嘅呢？咁后来呢传媒呢即係所谓就披露呢，就係、是、其实呢因为斯朗呢佢由出道到而家呢佢都讲到明㗎啦，佢係唔会飲呢一啲呢所谓高糖分嘅食物，包括呢一啲嘅汽水。佢嘅所谓保持体能啊同埋呢个肌肉嘅即係咁发达呢，佢嘅原因就係因为飲水。冇错啦，咁所以呢一个举动呢又引起大家你对于斯朗呢个身体秘密呢一个好大嘅兴趣。点样秘密法呢？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有实际年龄，但系咧，亦都有嗰个叫做身体嘅年龄噶，即系有啲女士咧，譬如你去嗰啲咩体测啊、体检嘅时候咧，特别系做美容啊、facial 嗰啲咧，成日都话：哎呀，太太啊，你咧嗱，今年咧你就40岁啊，哇！但系你嘅肌肤年龄啊，得20岁咋，哇！开心死啊，系咪先？咁啊，梗系再买多你两个化妆品啦。呢、这个就系所谓实际年龄同埋嗰个叫做身体嘅年龄啦。C 朗啊，犀利啦！斯朗呢其实今年呢都已经系36岁㗎啦，係啦36岁。咁呢但係呢佢话喺而家佢嗰个叫做身体测试里面呢，佢嘅身体岁数呢系20岁。係你冇听错，只系20岁啫，足足比佢实际年龄后生咗16岁。咁甚至乎呢话佢全身嘅肌肉分量呢系占咗50%。即係呢你由头到脚呢全身呢即系计匀晒呢肌肉竟然系muscle，系真系讲肌肉。 系占足50%。佢话一般嘅球员咧，其实就净系可以占到46%嘅啫，即系佢系更加犀利、更加多。咁点解咧？除咗你话咧佢天生异品啦，好 fit 之外咧，就因为佢就话啦，佢系严格控制自己嘅饮食，唔饮酒精啦，唔饮高糖食品啦，唔进食任何精制啦、加工食品啦，同埋零食啦。就算系一定要饮一啲甜嘢咧，佢就系饮果汁，天然嗰啲果汁，佢就唔会饮呢一啲加糖嘅食品嘅。咁我相信佢更加唔使用到消委会嗰个减糖电饭煲啦，因为佢自己本身就系身体力行咧，就去减糖嘅。咁啊，佢嘅餐单咧亦都系有口皆碑噶啦。悲咧真系悲伤个悲啊！因为佢食亲嗰啲咧，全部都系你最唔中意食嘅嘢，例如全谷麦啦、全麦面包啦、各式各样嘅豆啦、咩大豆啊、扁豆、鹰嘴豆啊、水果啦，同埋蔬菜啦，水果嘅果汁而唔系你买翻嚟嘅嗰啲果汁。用沙甸鱼配白面包咧，系佢最常食嘅东西嚟噶。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咧，喂，佢赚紧可能系即系几廿万磅周身。应该餐餐大鱼大肉啦，应该就系红酒当粮咁冲啦，但系唔系嘅，原来喺佢即系呢一个所谓嘅风光背后咧，佢系食得好艰辛，食得好清减嘅。如果你想追上 C 朗嘅步伐嘅话咧，你可以模仿佢嘅饮食，因为你好难追到佢嘅收入，但系你可以模仿佢嘅饮食，亦都话咗俾你听咧，成功冇侥幸嘅，一定要有牺牲嘅。介绍你睇条片啦。咁啊，我完全唔识读嗰个 channel 名，因为我怀疑系葡文嚟噶吓。咁咧，佢呢条片咧个英文标题咧就系话啦，C 朗拿度啊喺2021年啊嘅一天生活究竟系点嘅咧？你就可以望一望 C 朗咧，究竟佢每一日嘅生活咧系过成点嘅？咁我头先同你个拍档分享咗啦，冇乜嘢啊，头嗰十零秒咧我都追到佢噶。即系都系就咁起身啊，同埋即系望一望出边嘅街景啫嘛。不过去到第30秒嘅生活我追唔到啦。因为去到第30秒，佢坐咗架私人飞机。哇！以前住九龙城嘅你就可能得嘅。好啦，我会俾3个足球 C 朗啦。听众朋友，你系最有机会帮我哋咧达到咧男人身体肌肉比例咧可以即系吓追到 C 朗噶啦。因为你知道我冇肌肉啊，你曾经都有胸肌啊。你不如你由听日开始就试下餐餐咧就食桂花田嗰啲红毛泥早餐，话唔定可以追得翻。你失去咗个肌肉嘅青春棒 吓，桂花田嗰啲早餐系可以帮助有肌肉嘅咩？ 有啊，佢嗰啲红毛泥早餐咧冇糖噶。 我又唔见佢有肌肉、啊。 佢真系冇办法，佢真系已经咧好在食咗咋。如果唔系，佢而家真系成座山咁翻嚟啊！ 入唔到呢个门口啊！直播室门口入唔到。咁啊，系健康嘅身体，强健嘅肌肉，大家都想拥有啊。不过就真系要好刻苦先得咯，吓。咁啊，除咗话咧，我哋人咧就注重健康啦，要做运动啦，系嘛？希望咧即系手手脚脚啊，各样机能咧都系健全啦。咁其实有冇谂过动物啊？佢哋都有可能咧系会唔健全噶噃。佢都可以係唔健康㗎噃，譬如話動物都可以係失明嘅，都可以係患有聽障嘅，即係聽唔到嘢嘅，都係可以㗎噃。啊，咁啊点算呢吓？如果系嘅话，嗱系最近咧睇到有一则嘅新闻咧，就讲话咧喺呢个英国啊，就有一只咧10岁嘅边境牧羊犬啊，即系主要咧佢嘅工作就我嚟咧系帮手赶羊嗰啲牧羊犬咧，咁咧佢叫做 Peggy 啊，咁啊 Peggy 咧啊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咧。发现佢咧失聪，即系听唔到嘢，咁啊听唔到主人嘅指令啦。咁咧，于是乎佢嘅主人就将阿 Peggy 咧就交咗俾呢个英国嘅爱护动物协会。咁啱咧，入边有一个员工咧就决心咧要训练呢一个 Peggy。咁咧就训练佢咧用啲咩咧？就系用一啲唔同嘅手势同埋佢嘅身体语言嚟到代替咧系发声，咁令到阿 Peggy 咧都可以做翻咧呢只嘅牧羊犬。咁啊呢啲手势咧其实就都系好简单嘅，譬如话竖起个大拇指，即系手指公咧就表示系赞赏啦。咁系人都系咁啦，系咪人都系咁啦？咁而另外就系、是、譬如伸平嗰只手掌，就表示咧向前咁样伸平嗰只手掌就代表咧停低。好啦，拍下个膝头哥啦，就代表翻嚟。挥下只手咧就 示意咧你要減速咁樣。咁原來話咧呢、這個 Peggy 咧，佢真係好快咧就學識呢一啲咧動物嘅手語啦，即係佢同啊嗰個員工之間嘅手語啦。咁啊學識得點樣觀察添，咁啊亦都可以咧翻翻去呢個農場嗰度咧，唉，準備都要幫手咧去繼續咧係趕羊啦。哇！咁啊，睇落咧就真係原來動物咧，就算係有殘障啊，有呢一個嘅失明或者係失聰咧，都一樣咧唔應該係要放棄，一樣咧可以咧透過第二啲學習咧，佢一樣可以繼續生活同埋生存得好有價值添嚇。咁啊，既然係咁咧，其實有冇多呢一啲咁樣嘅訓練嘅咧？啊，睇翻咧喺呢一個嘅果子個 channel 嗰度咧，咁就有一個嘅短片啊，就話咧乜嘢品種嘅基因啊，可以導致到係先天聾同埋盲啊？咁意思咧係指呢一個嘅動物嘅。咁喺呢一個嘅短片入面咧，就講到話咧一啲嘅雙色花斑臘腸狗咧，原來就話係比較容易有視力同埋聽力問題嘅。咁主要咧都係出自佢哋嗰啲花斑基因咧，令到佢有呢種嘅問題，基因嘅問題啦。咁啊，當中呢個短片咧，亦都有講埋其他嘅一啲嘅情況嘅，譬如話咧，澳洲嘅牧羊犬啦、大丹狗啦、歌姬呢啲咧，都係比較容易會有視力或者聽力嘅問題，即係會失明啊，或者係失聰嘅。咁好啦，咁要點樣可以注意到咧？咁啊，呢一條短片咧。亦都有教大家嘅，如果你本身都係主人嘅話，你可以留意一下，譬如如果你屋企呢即係改動過啲家私啊、擺位啊咁樣之後呢，你可以留意一下屋企嗰個寵物呢，佢究竟有冇話好似平時行開嗰條路呢佢都識行嘅啦，跟住呢入房嗰條路啊，而家改變咗少少，擺咗啲嘢喺度呢，佢就會撞埋去嘅，咁呢就可能佢其實係咪即係視力有問題啦。另外就係呢，如果你開罐開嗰食物罐嘅時候有聲㗎嘛，應該呢佢好敏感呢會知道有嘢食啦，咁如果你開食物罐嘅時候呢佢冇反應喎，咁你就要注意究竟佢係咪聽力有問題啦。呢一條咁有教育意義嘅短片呢，彭仔呢諗住要俾一隻貓、一隻狗再加五個啜你一啖嘅 emoji 俾佢。呢一啲嘅測試就應該桂花田就可以唔使用喺佢屋企裏面啦，佢屋企嗰啲全部都係人類嚟嘅。 但你可以俾啲名牌佢做測試囉，見到個袋同埋香水佢冇反應嘅話呢。 嘩，你嘅視力係咪有問題？ 其實有的 ，BB 嘅佢哋輪到永遠 BB 嘅時候啊，都會同佢做啲測試啊，就係睇下佢即係喺度喺個耳仔邊喺度做一個嘚嘚嗰個動作啊，或者係響啲啷啷啊，睇下佢會反應令佢嗰邊或者係冇反應嘅呢個叫聽力測試，我哋都要做，或者眼仔咧會跟住嗰啲嘢轉轉下。 佢長期同阿華做呢個測試咧，阿華都係 negative， 冇反應。 嗱电饭煲呢、這个咧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嘅一个家电，由最初一个咧插电嘅煲啦，之后咧加米加水冚盖禁制，十几分钟之后你就会见到一阵阵嘅烟从呢个煲盖喷出嚟，哇嗰啲饭香系咪啊？真系咧再打开个盖，哇就可以滗到一碗碗嘅软熟嘅白饭，系咪好温暖呢？系啊，以前嘅电饭煲咧就不论外形啊功能啊都系好简单嘅，之后咧其实呢。即系几十年间咧，就开始发展到有呢个叫做磁应煲啦、西斯煲啦、快斯逻辑煲啦、机械煲啦，同埋智能煲嘅。咩机械煲啊？系即系咁样噶，即系最基本嗰只，价钱平，煲饭又快，揿个掣就搞掂嗰只咧。咁智能嘅饭煲咧，咁就系咪就加咗好多嘅功能啦？有好多揿个掣就呢个系煲粥锅系啦，咁跟住煲汤嘅，焗蛋糕嘅，咁好多元化嘅。但系近年又加咗一样嘢咯，系啦，电饭煲里面可以仲可以点啊？系啊，减糖啊，系啊，减糖电饭煲功能咧就系咧喺煲饭嘅时候咧， 佢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减低吸收碳水化合物。咁啊，呢个功能咧，其实对一啲减重啊，即系减肥嘅朋友啦，或者系有需要控制血糖嘅人士咧，其实都系一个大喜讯嚟嘅。咁啊，做得到减糖就梗系好啦。但系边个知道系咪真系减到咧？吓，消委会就帮香港市民咧就做咗呢个测试啦。佢揾嚟咧11个牌子啊，唔同嘅款式嘅市面可以买到嘅减糖电饭煲啦。咁啊，以减糖模式去蒸煮嗰啲米饭，同其他以正常模式咁啊蒸煮饭，睇下佢有冇分别。结果噔噔噔，11款之中得5款较为有明显嘅减糖。系啊，咁点算啊？其他6款咪系啊？大家就真系要睇下消委会嗰个报告啦。咁啊，佢哋咧亦都咨询咗咧卫生署啦、医学会啦、香港营养师协会咧，就问咗佢一啲意见啊，就话啊，究竟大家有啲咩要注意啊？咁系啦，讲紧嗰个减糖饭啊。咁佢就话啦，减糖电饭煲咧就用水比较多嘅，咁啊反而会令到咧嗰啲营养咧会降低，有机会会影响小朋友青少年成长。又或者会妨碍一些体重过轻的朋友，他要增磅的嘛，是的，那么会阻碍了他。第二，糖尿病患者其实要问清问楚医生，究竟他是不是可以吃正常的米饭，还是要怎样去是不是吃减糖的米饭呢？第三，煮饭的时候其实加一些燕麦、那些冬菇、甘笋、粟米、豆类其实都可以增加这个膳食纤维。那么、这个膳食纤维咁可以有助稳定你嘅血糖噶，所以今日咧我就分享小泳美食 channel 啊，佢呢个 channel 咧，哇犀利啦！咁佢题目就话：自从知道米饭可以这样煮，我家大米吃不够啊，不够吃啦，系啦，不够吃。咁啊，拣嘢食嘅小朋友都揸住嚟食，咁系啦。咁咧佢好好嘅，咁啊好清晰，每一个步骤啦，切嗰啲嘢食啦，咁嗰啲材料嘅准备啊等等咧，咁佢都好仔细地咧话俾大家听，有啲咩煮啊，啲咩食嘅过程咧，其实只要跟住咧，根本你就可以一模一样有嗰煲饭出嚟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个健康身体，系啦。减唔减糖嗰啲饭咧，大家真系要睇清睇楚，边个饭煲系啱自己用啊！ 中国诗意如糖水的雪意，恨故老的西施，要我们也能有些中国诗意，来从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远爆了万语千言，以汤更端上万年好意，情意深糖不甩，谁是幸福的爱人，云在天杀伤之君，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 ，Chris 拉呀！ 早晨 ，Chris 拉人寿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寿安琪，早晨屋企嘅同学。 系啊，早晨啊！我想问一下你哋咧，有冇发现啊？喺香港咧，好多好多，应该系全部嘅建筑物咧，佢哋每一层咧。 都有个好大个圆咕碌嘅嘢喺嗰个楼层嗰度噶。 圆咕碌嘅嘢？ 红色噶， 嗰、哦那个消防喉啊。 哦， 系啊。OK。 系啊，嗰、那个叫做消防喉。 系。 咁咧，咁你知唔知成个消防喉系点样组成噶？ 点样组成啊？有个铁饼做个外壳啦，跟住里边有条管啦，有个嘴啊喷水出嚟啦。 系啊系啊。讲 佢啲水系咪楞埋？在哪里出来的？ 不是，不用，我只是问他怎样组合这个叫做消防喉。这 么标准的，你 看好厉害啊你。我想问啊，你哋识唔识得点样用呢条消防喉啊？ 我冇试过、啊。 我知，打开佢，掹出嚟，跟住对住个火咧就揿掣。 吓， 系咪咁啊？ 唔系噶，都要有步骤噶。 点样步骤法啊？ 嗱，听住啦，第一你要用个手咧，或者用个手指咧，或者用啲硬物啦，即系锁匙啊，或者螺丝批咧，要按动嗰个火警钟个掣先啊！等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即系要揿咗钟先噶， 即系要打烂嗰个。 唔系嗰个，唔系嗰个。 我成日以为要打烂嗰个。 系啦，嗱，其实嗰个揿嗰个钟咧，一揿就得，或者用啲硬物啦，可能即系嘅嗰个敏感度，揞佢咧就要启动嗰个火警钟噶。咁跟住咧，有一个大个圆咕碌嗰、那个嗰、那个消防喉咧，下面咧就系、是、有个开关水掣嘅掣咧，你就要拧开佢咯。 哦，先有水 嘅。系啦，咁你拧开佢咧，头先咧，你哋咪话有打烂嗰个嘢嘅？ 系啊系啊， 呢个时候先至打烂佢噶。 如果个程序错咗点啊？ 就冇水出噶啦。 啊，系啦。咁你即系唔扭开个大水嗰、那个大水掣咁点？ 唔系 啊， 即系你唔打烂个钟，佢就唔出水噶啦。 个钟唔系打烂揿着噶咋？ 跟住仲有一个打烂噶嘛？ 打烂嗰个盒仔咧，就系咧嗰个盒仔嚟做咩？固定嗰个水龙头咧，那个喷水嗰个嘢嚟噶。咁咧喺佢个侧边有个铁锤仔咧，系可以烹烂佢，跟住攞佢出嚟噶。 哦， 系啊，所以打烂嗰个唔系警钟嚟噶。跟住就拉嗰条喉出嚟咧，跟住嗰个咧就有个开山掣咧，你就落开山嗰个水龙头咧，跟住就开始有水喷啦。 原来系咁复杂噶， 犀利犀利犀利！ 竞争对手的主要原因，而在经济问题上亦都是竞争对手。欧美需要拥有确保在数码市场上安全的工具，包括 5G 技术、外国直接投资和审查等，以确保竞争环境公平。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台湾民进党当局的拖字诀令一些的院士、民间和企业在新冠疫苗采购上困难重重。台湾同胞在最需要疫苗的时候仍然用不到疫苗。当局早一日撤除大陆疫苗输台的政治障碍，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就能够早一日得到保障。马晓光说，近一个月来，台湾一些政党、院士、团体和人士不断呼吁开放引进大陆新冠疫苗，或者购买上海复星医药参与研发和代理的德国疫苗，但是民进党当局依然拒绝引进大陆疫苗，对民间进口疫苗亦都不断人为刺激障碍。他质疑操弄两岸对抗，谋求一党私利，是不是比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更加重要？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0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59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6点，跌2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新上市的时代天使是报410.4，腾讯控股597.5跌2.5，美团293.2跌9.2，比亚迪股份211.2跌13.2，盈富基金28.96跌4仙，阿里巴巴204.4跌2蚊，小米集团28.1跌5仙，中国平安79.3跌4毫，友邦保险95.5升1.55，长城汽车22.25跌1.85。外围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1，英镑10.93，瑞士法郎8.634，澳元5.972，加元6.373，新西兰元5.541，欧元9.41。每百日元对港元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347，跌94点。港金现价报17,180，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34美元，卖出1,85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九龙，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中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龙翔道转回去清水湾道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再重复多次，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中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龙翔道转回去清水湾道就比较车多，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长沙环的兴华街去三号干线方向近着荔枝角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兴华街去三号干线近着荔枝角道一带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着军器厂街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军器厂街的意外清理好，还有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就排到凤凰角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濠涌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三五成群几多点？父亲节特别版， 我出题先。一人一个父亲节，但其实父亲唔想做嘅嘢。 吃饭庆祝但要阿爸俾钱， 做司机 去饮茶但佢攞位， 做家务买蛋糕但个味阿爸唔中意， 收礼物但嗰份礼物叫心意。 够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黄天怡、方子豪、阿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做人仔女嘅你识做啊！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点我都13分咁滞啦吓，风骚快活人啦，喂，可以预告下啦，我哋今日咧星期三有呢一个我们的， 系啊， 今日咧我哋个题目咧就咁样嘅， 点啊， 我们的港产童星啊， 系 系啦。童星點解會講起童星咧？呢排咧就有電視劇咧，又講啲小朋友咧，咁咧嗰個童星咧，小妹妹咧就好搶戲啊，好搶眼，咁啊成為咗好多人咧都談論嘅一個焦點。咁啊，既然呢一位嘅童星咧咁搶眼啊！咁啊，自然就令大家諗起啊，其實我哋過去日子都好多哇，真係曾經光芒四射啊，童星嘅喎、 哦，係啊， 當然亦都有一啲咧一瞬即逝嘅， 啊，都係有啲就好長久嘅，都 係 啦、 啊啊。 咁歡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嘅面書專頁嗰度咧留言啦，去講下啊，你最有印象係邊一個童星咧？佢拍過咩戲令到你咁深刻印象咧？咁、 啊、我最有印象嘅童星係 樂樂 媽咪面，定係點心面？ 媽咪啊嘛， 童星啊， 點心面啊，好似係。好嘅，晏啲。晏啲同我哋一齐即系倾下啦，有关呢一个我们的童星 系啦，想问榴莲 啦。不过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就想同大家讲榴莲， 飘来榴莲之香，幸福铺满天。 睇、好似榴莲都好似好多新闻 多做啊，而家系咪啊？ 一来啦，咁二来记唔记得早排咧咪有个大厦咪动咗个喺个 lift 嗰度咧？ 系啊，搭榴莲唔准上电梯。 系啦。 咩搭榴莲啊？ 咪就系搭榴莲，唔准上电梯。 榴莲唔准上电梯，系啦，唔准搭 lift， 唔准搭 lift， 系啦， 系啦。咁啊，而家咧又有另外一个咧，同榴莲都有关嘅， 系 真系生果中嘅榴莲。 点啊？ 咁咧， 生果中嘅榴莲系咯， 系啊，唔系 果王啊，系咪 果王咯， 唔系我个 friend 榴莲啊， 知 道啦，系 呢一个嘅台湾咧，嗰个疫情咧都真系唔可以轻视啊！咁佢哋都好严守一啲规矩啦，台湾嘅民众啊，好多时候咧都真系话唔出街就唔出街，于是乎咧喺屋企咧都真系要揾啲嘢， 即系百无聊赖， 揾啲世界啊， 系啊。 好啦，榴莲有咩关系咧？ 哇，真系呢、這个其实都可以成为人妻的故事啊！ 点啊？ 有一位人妻， 系 咁佢咧就真系好巧手啊！吓，佢又喺屋企好闷啊！ 咪佢好窝心啊，应该 又好中意食榴莲啦，应该 系 咁啊！食完咗个榴莲，我哋咧食西瓜就会留翻个西瓜皮， 系系啊，敷面啦， 系系系。食碌柚咧就留翻个碌柚皮， 可以点灯笼啊？ 同埋柚皮都可以食噶嘛？ 柚皮可以食。系啊，同埋点样佢可以叫做咩赶蚊啊嘛？ 哦，佢留低个榴莲壳爱嚟做防饮水又得啦。啲人话试过呢个解热气噶嘛？ 榴莲香系咪啊？ 唔系啊，会唔会爱嚟做武器？ 心口个 心口碎大石系啦，或者似个护甲。摆喺个身度嘅， 麦当娜咁， 系啦，都得 ，magic 空啊， 系啊系啦， 唔系喎， 系啦， 佢咧可能比较扁平啊，嗰个榴莲壳本身， 我以为你话咩添， 个榴莲壳啊， 榴莲壳点好似好扁平噶嘛， 咁佢仲 系个馅噶 嘛，都有我有见其实好多唔一定系圆凼队噶， 哦，即系佢爱嚟做防疫装备，即系当口罩咁戴。 哇，对你都好高难度， 好 S M 啊，系咪啊？个样即刻咧，直情好似以前嗰啲咩烹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啊系啊， 下周嗰啲叫做啲细菌啊， 唔系唔系，你系保持 1.5 米距离最佳嘅方法啦。边有人埋到你身先得噶？成箭猪咁样， 又或者如果系即系救援嘅话，可以做两个 soda pad 啦。 系咯，系咪系咪咁样啊？ 佢又冇我哋咁 creative 啊？ 咁佢想做咩啊？ 定系佢将个壳嚟摆喺个宠物嘅身上面啊？做护甲咯， 不是 系啦， 佢攞嚟做拖鞋， 拖榴莲做拖鞋， 榴莲壳， 我榴莲做拖鞋， 系啊， 点啊咁吉嗰个位咁点啊？ 嗱， 我觉得按摩啊， 嗱等先， 我最初咧以为呢位太太咧，佢攞个榴莲壳嚟做拖鞋咧，就即系话咧，佢将起钉嗰边咧就 做底， 踩住个地下， 系咯， 好似 高踭鞋咁啊， 即 系 好似跑鞋啊，都 系 钉 鞋啊，系啊， 哦，点知原来佢唔系， 佢唔系佢调转啊， 系喎， 出到脚底按摩咯。我咪话就系脚底按摩嚟踩字，哇！ 嗱，佢嘅心思咧就系咁样嘅，咁为佢就系觉得咧呢个咁嘅榴莲钉咧，其实都几好嘅，就唔好嘥咗佢啦，系咪先？ 睇医生未啊？佢 拖鞋，佢真系佢仲要系俾人送俾个老公。 系啊， 哦，咁啊解释晒啦，佢老公应该之前去咗饮茶， 应该系罚。 系啦，佢而家系罚佢嘅啫。咁中意饮茶啦，咁中意摸嚟摸去啦，咁中意摸啲咩？唔系就系饮茶咯，就 系 饮茶咯。 系啦， 同埋你知啦。咁中意睇人飞钉系嘛？飞钉我而家都有钉俾你飞， 大牌啊！ 我就成牌，你中意钉啊？逐样掂 咁呢位太太咧，佢啊真系别致啦。佢啊攞呢个榴莲壳咧，就系扁平嘅嗰一面咧，就将佢咧裁成为一张。好似拖鞋咁样嘅形状， 好惨啊！ 咁跟住咧，佢就系人字拖添，就喺嗰个适当位置咧，就系绑咗两条绳， 系啦， 咁啊做人字拖就俾个老公着，仲要系咧起钉嗰面咧就系踩落去，你个脚板踩落嘅嗰面， 你有冇 得罪女人啫？ 你想唔系？但系问题个老公又穿着， 佢真系着， 佢真系着， 因为佢老公得到个信息就系你如果唔着嘅就我帮你着，大大力咁着， 我同你着就咪着得脚嗰度噶啦。 唔系佢帮佢整内裤啊，佢话而家就帮你整对鞋， 系啊， 你唔着就帮你整内裤。 人哋有鳄鱼皮，我而家 有 榴莲 皮。我问你怕未？ 呢位太太咧，佢其实有特别嘅用心嘅。佢话咧啊， 佢 咪 有躁狂啊？佢 系佢话咧呢一个咁嘅榴莲拖鞋咧，可以帮助咧脚。底按摩啊，促进血液循 环，完全明啊！ 防疫期间屋企啱晒啊！ 唔系佢系促进个老婆血液循环啊！见到老公着咧，老婆好开心啊！ 心凉 啊！死佬你仲唔死啊？呢铺真系 佢话咧，个老公咧一着嘅时候即刻跪低啊！嗰日 咁啊，梗系啦， 痛到跪低企唔起啊！ 我怀疑呢个咧系咪佢参考咗想当年我的野蛮女友咧？阿全智贤咪叫阿车太贤咧，就话嗱你要咧就着住女装嗰个高踭。双鞋咧喺度孭佢啊嘛，其中一个惩罚方法系咁噶嘛，佢可能而家就参考咗呢个咧改良版， 然之后跟住仲要孭起个老婆咁样， 唔系，如果你再出去饮茶咧，可能就要。孭埋个老婆喺身啊！ 我想话呢对拖鞋，个老婆嗰条带唔系求其攞条尼龙绳噶，佢 攞 嗰条绳，佢织出嚟噶。佢所以佢真系好有心思。喂，你谂下个老婆啊，攞住呢个榴莲壳，佢唔吉噶。 你知唔知呢个织系咩啊？ 系啊， 处心积虑个织啊，佢真系摆到明系织佢噶。 不过我见到呢位阿太咧，佢系笑住嚟整呢条拖鞋嘅。 系啊， 死佬你就唔 死未真系，都系嗰句唔好得罪女人啊。 榴莲又多个用途啦。 在你得罪女人之前，你记得买晒所有榴莲，唔好俾佢见到。 左边嘅脸啊， 有看过吗？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今天当马车都爬起来装没事幽默是这世上最好的比武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误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无误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思路才点点到却不知有了思路心灵孤独心灵孤独幽默是专业的行为艺术就算是感冒大家不如我这次更多温柔也要跟上去听清楚什么孤独却不是形容头发哎呦，偶尔半夜一棵树，你才知道到了累，就是没命。我带着眼中拥有。 下今天到马上就爬起来装备是幽默是在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注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深度才第一天到却不自觉的失去心里咕噜心里咕噜心里有百分之百的保留不管看到物或植物你的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咕噜我一生的大半夜都是在被魔术表情无辜叫我是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不要我我带着眼动的绿帽鞋子特大号我动作都出所有人的笑翻掉若生活需要微笑请跟着我就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啊，周杰伦嘅鞋子特大号啊，真系着鞋嗰对鞋吓。 系、哦、啊，知道嗱，即系上个礼拜咧，咪就系大陆开始高考啦。咁啊，陆陆续续咧，嗰啲新闻咧，即系嗰啲叫出猫特工队 啊，系出猫特工队。 系啊，即系陆陆续续都即系出现喺唔同，因为实在太多人啊嘛。 你拣啱咗一款未 啊？其实佢陆陆续续出现咧，即系代表佢哋。 发现咯， 即系落网咯，系啊，冇错， 系系即系啊，俾人捉到嘅。 系咪总有一款啱晒你咁样？ 嗱，你可以咁讲啦，都系讲紧出猫唔得噶 吓。 咁但系问题佢嗰个情况而家去到点咧？咁样 系， 咁咧就即系可能咧，而家人面辨识咧实在太过即系先进啦，所以我谂佢哋呢一招咧，即系搵人去代替国考生去考，应该系已经做唔到噶。即系暂时我哋仲未睇到呢个啦。咁啊，佢依然咧都会有一啲叫做 除非做美人咯。 系啦， 同学，你个样咁样嘅，冇乜毛，自己黐双眼皮啫，系咯。 系啦，咁啊，即系依然都会有一啲叫做老师咧，就话啦，嗱，买我嘅卷啦，我话俾听包考呢个叫做 包考店啊，呢啲叫做系啦，我哋就包搞掂，佢嗰度就包考店。 包帮你通过呢个叫做考试评核啦，咁啊，即系买佢嘅答案啦，都成20,000+噶吓。 哇， 系啊。 喂，如果佢 pass 咁啊，梗系抵啦。 20,000+ 定系咩啊？ 一科咯。 我以为全餐添。 系啊， 去咯。 哇，全部。 咁会唔会太贵啊？ 当然啦，呢个俾人拉咗啦， 系 咪？ 系啊，因为太贵咯。 系啦。咁你 佢要平啲， 定价定得咁高， 系啦，又 似你， 我做唔得爆你啊，真系 奸商啊， 系系啦，即系竟然会系咁。嗱，而家咧咁佢有一单新嘅咧， 系 好似即系好似有啲似同学陀阿威龙咁样。 点样啊？卧底又有， 唔系即系嗱咁样嘅，咁佢就试完咧就啲考生啦，咁佢点样又去？点解会突然间咧捉到咧？150+学生咧，佢都系有同一个答案咁样， 系啦， 系啦，点解会 即系连错嗰个位都系同样错， 即系以前抄功课都系咁噶嘛，系咯。 咁点解会有成151个学生都系有一个相同嘅答案嘅咧？ 我知佢哋跟同一个补习老师，或者佢哋买咗同一包包考垫， 系啊， 系咪咁样？ 一定系买咗同一包包考垫 嘅，系啦系啦。 咁但系问题，佢点样去攞到呢个答案啊？嘛， 点样攞到答案？即系喺考紧。考试嘅期间， 梗系啦，咁佢作答噶嘛， 咁应该唔系用电子仪器啦，嗬，即系唔系有手机系嘛。 因为如果唔系有百几人都运到入去都好难噶。 所以你话系咪真系好夸张？ 真系有啊！ 其中系牵涉及有埋嗰啲监考员嘅。 哦，哇，系喂，呢个大茶饭嚟噶，直情系嗰啲咩球证、足协、旁证，全部都系我人喎呢铺。 咁唔怪 得。 组织下，究竟会有啲咩事发生咧？ 哦，咁啊，应该就系佢哋呢一班买通咗啲监考员。 直头俾纸仔佢都。 俾纸仔佢，哦，可能系。哦、即系行过咧， 跌咗嘢， 唔系啦，系啦，定系佢扮睇唔到啊？佢直情成部手机动出嚟咧，个监考员望到佢，咦？呢、這个俾咗钱自己人嚟，睇唔到，系冇嘢冇嘢。 冇咁，有其他人睇到噶嘛？冇咁明。 啊，佢冇买晒全个考场咩？ 买晒太多噶啦。 系 嗱，咁咧食诶，话说咧就有一间叫做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我谂应该啲补习社嗰啲咁嘅 friend 啦吓。 好好啊，啲名好正气啊！你听到都觉得。 佢叫做江西德成教育。发展 我嚟自德成啊，系啊， 唔好玷污人哋嗰啲啊另一种嘅话， 人哋江西啊， 江西 OK。 咁咧，佢呢度咧，佢又有啲人员咧，佢咧就叫做收买咗嗰啲叫监考员， 监考员 叫佢咧影低嗰啲试题， 哦， 兼且 系 有答案就俾埋答案， 系 系啦。咁跟住咧，佢俾埋答案嘅时候咧，咁 着喺个印花机出度写晒啲英文字母，其他人唔知咧就唔知系答案，以为图案系啦。你俾咗钱嗰啲就知道佢唔系图案，系答案。 唔系啊，唔系啊， 然后就抄。 但我又唔明点解佢有埋答案嘅咧？ 即刻做咯。 咩啊？佢 监考员 系咪好似人哋嗰啲教师用书咁样 咧？即系有埋个答案纸， 有埋个答案纸噶，会唔会噶？ 我唔知道，但系佢报章咁讲啦，佢就话咧问佢攞试题，咁跟住咧有答案俾答案，咁跟住于是乎就影。低咗之后，即刻传咗俾人哋啦，即系譬如传咗俾嗰间 教育发展公司。 教育发展公司， 然后 之后咧，咁咧教育发展公司原来之前咧已经系招来好多嗰啲学生嚟 啲客仔。 你买我服务，我一定俾咗答案你。咁于是乎咧，佢就原来系佢个攞到答案，原来都系要经过啲监考员嘅。咁啊，咁佢要有晒题目，佢先知道答咩噶嘛。咁跟住于是乎咧，佢就透过咧嗰间叫做发展教育公司咧，跟住咧佢就知道答案嘅时候咧，佢 点样 竟然系啦系啦，佢竟然咧唔知点解运咗啲人咧，将啲答案都写咗去厕所嗰度。 吓衰啊！ 百几人一齐去厕所 嗱， 哦， 就系咁。即系有 咁，唔系咁你公厕有百几人都得嘅， 唔系问题考场喎、 啊，哇， 系啦，咁佢写咗喺个厕所度咧， 厕所边度啊？ 门啊，厕所个即系厕格门啊。 哦，嗱都话啦，你知你唔知就以为图案，识嗰啲就知系答案，原来就系咁样。 咁写咗喺厕格门咧，咁跟住咧就啲考生就收到落嚟喺厕格第三格，可能第三格嗰度咧有答案啦，你自己睇啦。咁啊考试期间咧，就真系咧有成百几个同学咧分别啊，佢唔系一窝蜂去嘅。 老师肚子疼， 咁其实咧百几个我排第150个，嗰个我唔蚀晒啲时间， 我都唔紧要嘅， 我仲要记嗰段答案。 系喎，佢同埋佢嗰啲系咩嚟嘅 ？Multiple choice 有冇写话？ 佢又冇讲话啲乜嘢系咩即系试题喎？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跟住咧跟住监考官就话啊，点解即系人哋会改答案噶嘛？佢话点解有成百几个学生个答案都系一样错系一样嘅咧？咁 我哋个监考员离晒谱喎，真系。 于是乎佢先翻查翻嘅咋，佢先揭发呢件事啊！ 哇喂，我想话 真系 嗰个源头系嚟自监考员，佢个答案错。 你可以咁讲啦，嗱，唔系，但可能如果系 multiple choice 嘅，就我觉得又唔关事，因为个个可以都可以咁噶嘛。但可能系应该系 可能系一啲即系问答题嚟噶，个个都写错咗，所以咧责任全在监考员。我哋作出严正嘅呼吁，下次使用呢啲服务，记得揾信誉良好嘅出猫公司。 差。 唔得咁样噶， 唔准用呢啲服务， 系 自己努力， 用努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计划听朝早9:22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分别是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其中曾经参与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聂海胜担任指令长，他们会留住在天和核心舱大约3个月执行各种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记者会，办公室主任助理桂启明说，执行这次的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 火箭今日上午进行推进剂加注。他又说，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主要目的包括在轨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等，为后续任务累积经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应对疫情时作出迅速决定和动员力，并兴建大规模的临时医院治疗每一名的病人，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在面对疫情的挑战下，共产党发挥出伟大的领导力，结果有目共睹。现在感染人数已经减少，中国亦都是世界第一个主要经济体令疫情受控。林郑月娥在香港举行的百年大党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受惠于国家的发展，当香港有需要的时候，国家往往会伸出援手。他又说，更重要是中央和共产党在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而订立香港国安法更加令香港社会回复稳定，重回正轨，完善本港选举制度，更确保会由爱国者治港，令香港持续繁荣稳定。感染新型冠状变种病毒的17岁少女，她屋企雪柜的冷藏格内一个泰国急冻鳄鱼肉的包装表面环境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说，知道这名的少女不时会打开雪柜拎食物，亦都试过打开雪柜之后打乞嗤，相信有机会是由少女污染到食物。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果因为少女污染到食物，为什么雪柜内其他食物的包装没有验出病毒？他说，在急冻鳄鱼肉的包装上检出的病毒量低，有机会是患者打开雪柜之后打乞嗤，期间他用手掩口，然后手部再接触到急冻鳄鱼肉的包装。卫生署亦都会检取有关公司其他的急冻鳄鱼肉化验，假如最后的结果呈阴性，就更加能够证实有关的推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台湾民进党当局的拖字诀令一些院士、民间和企业在新冠疫苗采购上困难重重。台湾同胞在最需要疫苗的时候仍然用不到疫苗，当局早一日撤除大陆疫苗输台的政治障碍，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就能够早一日得到保障。马晓光说，近一个月来，台湾一些政党、院士、团体和人员不断呼吁开放引进大陆新冠疫苗，或者购买上海复星医药参与研发和代理的德国疫苗，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拒绝引进大陆疫苗，对民间进口疫苗亦都不断人为设置障碍。他质疑操弄两岸对抗，谋求一党私利，是不是比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更加重要？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6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68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7点，跌2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时代天使系报411蚊，腾讯控股596蚊，跌4蚊，美团291.8，跌10.6，比亚迪股份210.6，跌13.8，盈富。基金28.9跌1毫，阿里巴巴204蚊跌2.4，小米集团28.1系跌5仙，中国平安79.3跌4.5毫，长城汽车21.8跌2.3，友邦保险95.35毫半升1.4。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2，日元10.11，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8，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321点，跌119点。港金现价报17,2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47美元，卖出1,85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中线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慢车少少。重复多次啊，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慢车少少。咁喺长沙湾嘅兴华街去三号干线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兴华街去三号干线方向，近住荔枝角道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车龙都好长嘅，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纪元对出。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涌灯位嗰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咪攞住电话或者夹在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糖尿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梁燕恩医生， 其实都有一些证据咧，就显示到咧有糖尿病的人咧，比没有糖尿病的人咧，去患上呢个冠状病毒病的倍数咧高达6倍咁多嘅。平时都会讲叫病人咧，你病情稳定咧就考虑去打针。咁病情稳定咧，不如我尝试一下睇下点样解读啦。咁譬如你记下你上一次或者再上一次去睇医生嘅时候，医生有冇话你成个病情系点样咧？譬如佢话我想同你加药啊，或者你要多啲留意即系生活边一方面咁样啦。咁呢一个咧就代表佢个病情咧未稳定啦。咁第二点咧，你点样叫做唔稳定咧？就系你自己有冇出现突然的病徵或者病狀啦，你自己發覺，譬如可能我發覺小便有好多泡喎，咁樣，咁係咪有糖尿病呢？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咧，我哋就叫做唔穩定啦。如果覺得自己唔穩定嘅，又有擔心嘅，咁用少少時間去穩定翻落嚟啦。咁如果真係單乎係血糖嘅話咧，其實咧一個月到已經可以穩定噶啦。咁我哋都強調咧，病情穩定係可以考慮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蕾蕾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蕾蕾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蕾蕾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 活人，我们的 不知道各位风show的听众有没有留意啊？电视大台呢近日推出一套就讲小宝宝的电视剧呢，由于剧中有一位好重气氛的四岁的小妹妹非常精灵可爱又好气，哇喊就喊了，因而令到这一位的小童星都瞬即成为电视精的谈论焦点啊。既然咁 hit 啦，我哋风show快活人咧，今日都准备咗一个我们的港产童星咧，同大家一起检阅下多年以嚟香港娱乐圈究竟出产过几多个咧，令你到今天都仲系好有印象嘅童星啦吓。你记得嘅话呢都欢迎登入我哋风show嘅面书专页啦，将你嘅回忆呢留言俾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咁所谓呢抛砖引玉，咁先同大家呢回顾下各个年代，其实我哋都真係有好多呢好出色嘅童星呢出现过嘅，后来更加成为呢即係呢个香港啊娱乐圈当中一啲咧中流砥柱添吓，嗱，先讲远古啲，1950年代，即系50年代嘅时间啊吓，打从50年代，有边啲嘅名人做过童星咧？哇，真系好多，石修啦，冯宝宝啦，一定系最出色啦。啊，就算系唱歌嘅张元远啦，嗰阵时都系靓妹仔嚟嘅啫。仲有薛家燕，家燕姐都系童星出身嘅，以及徐小明大哥同埋谢雪心都一样咧，系童星出身。咁佢哋出现嘅当然就喺粤语片嘅时代啦。好啦，去到70年代嘅时候，一跳去到70年代，因为有电视出现咯噃，亦都咧多咗好多童星咧，就喺电视呢一个嘅荧光幕嗰度咧，系同大家见面嘅，包括咗咧啊呢个咧都同我哋港台好有关系嘅，就系卢嘉敏同埋黄舒淇，系咪？咁就当时咧，佢哋就做呢一个嘅小时候啦，港台嘅电视节目，咁嗰阵时咧都系76年嘅时间啫吓。咁啊，仲拍咗咧都一段时间。咁啊，卢嘉敏咧仲更加咧出过唱片嘅，有啲儿歌专辑嘅。道理真巧妙，道理真巧妙，我都识唱啊。咁啊，然之后跟住仲有嘅就系呢一位冯志峰。冯志峰咧70年代嘅时候咧，佢嘅代表作梗系苏乞儿啦，系咪？电视剧嘅苏乞儿啦。咁而家咧都成为我哋嘅行家啦吓。去到80年代至到90年代嘅童星咧，其实都有唔少咧，后来都系娱乐圈当中咧，就系有啲成绩做咗出嚟嘅，包括咗唐玲，唐玲都系童星出身嘅，仲有咧，港台除咗有小时候，仲有小柏林周记咧，郑柏林啦，后来就当差啦吓，咁啊，仲有咧，大梦梦都系做过童星嘅吓，好似系做翁虹个女啊，系咪？唔记得咗啦，以及咧，后来就成为呢一个歌坛，以至到咧系电影电视圈嘅红人咧，就有张继聪啦。张继聪咧，佢童年嘅时候做童星咧，做广告嘅童星添啦，又做过小时候噶。另外仲有邓一君啊，电影界方面嘅童星啦。另外咧就好多星二代咧，其实都系童星出身嘅，譬如话李永豪同埋李永汉啦。即是鼎爷两位公子啦。咁去到呢90年代至到2000年嘅时间呢，亦都有唔少嘅童星出现过。譬如李允都系童星嚟㗎，嗰陣时唔知够唔够12岁呢吓，仲系 Cream 嗰个嘅女子组合唱歌嘅。好啦，另外仲有呢一个 而家都仲喺影圈咧会有佢嘅作品嘅。原岛大地，原岛大地咧，佢就系一位咧喺日本出世中日混血儿。咁啊，佢啊曾经喺2002年嘅时候咧，就因为同阿张柏芝咧就拍咗一套电影《忘不了》，入边咧就做阿张柏芝嘅仔，咁咧所以大家仲好记得佢嗰个冬菇头啊，好可爱噶吓。咁啊，而家咧大个仔啦，喺旧年结埋婚添啦吓。咁啊，老婆咧系日本人嚟嘅。好啦。去到呢一个2000年之后嘅童星，亦都有唔少嘅。其中呢一个咧，真系佢都横跨咧几种嘅媒介吓、啊，除咗话系电视之外咧，亦都去到呢一个嘅广告，再走埋入去呢一个主题乐园，嗰、那个叫 Jackie 仔，系啊，去迪士尼做足准备嗰个细路咧。啊，咁佢咧都系呢个大台嘅一代童星嚟噶。呢、這个 Jackie 仔咧，佢个名咧叫做黄树希啊，佢有个阿哥叫黄炳希，都系童星嚟嘅。啊，咁啊，讲到阿 Jackie 仔咧，就好似比佢阿哥咧红啲咁啦吓。而家咧都22岁仔噶啦，咁啊最近咧都仲有佢嘅消息同新闻，就话佢咧移居咗去日本打工，咁就系放弃咗呢个做咗20年嘅演艺生活咁样嘅。好啦，咁啊，去到呢一个嘅2000年打后咧，仲有一个咧，佢唔系拍电视出名，佢系拍广告出名嘅，嗰、那个叫美心妹妹啊，美心妹妹系咪啊？我都好想中佢啊，嗰个咧，见到嗰个哥哥系嘛？啊，唔系、啊，嗰个系咩嚟？嗰个系万灵妹妹，系咪同一个嚟噶？真系唔系好记得系咪同一个咧？我系咪搞错咗咧？听众帮我去。更正下，如果我错嘅话，好啦，我就知呢个美心妹妹咧，佢叫做杨海莹，系啦，咁佢咧，而家咧都大过少少噶啦，依家12岁啦吓，咁啊都真系好多唔同嘅童星咧，都曾经咧令我哋啊记忆犹新啊吓，咁如果听众你都有一啲资料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话咧，记得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咯噃。 系啊，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童星佢哋有出演嘅剧集，话呢个阳光下的孩子，应该就系嗰阵时《晴天与天孩子天》里边嘅其中一个主题曲嚟噶。 我真系捞乱咗呢一个美心妹妹同呢个万宁妹妹。 同埋头先你讲嘅冯志峰咧，其实佢最出名应该系扮杨过，唔系苏乞儿。 我最有印象系佢做苏乞儿。 系咩？佢苏乞儿都有做啊？ 再之前 佢咪都仲因为佢最出名系扮小杨过咯，即系杨过嘅少年时。 苏乞儿叫做咩衫咧？叫做 系佢咩？唔知道、啊。所以嗱，我又唔敢话佢冇做过，只不过因为如果讲冯志峰咧，佢最出位，佢最出位咪就 系 佢扮小杨过咯， 即系佢有做过杨过， 系啦，可能系佢几样都有啦，咁样系， 系 啊，唔系，佢最著名嘅角色咧，包括有小国政同埋小杨过。 小国政同埋 即系做晒 两晒 哦，苏乞儿佢都有初三， 即系叫初三啊！ 系啊，哇喂，原来好鬼多噶，佢又系童年伟乐，即系黄日华嘅童年又佢扮过啦， 系啊， 系啊， 香城浪子啊， 原来系啊，佢喺1983年嘅《射雕英雄传》就扮个国政，《神雕侠侣》就扮杨过，咁啊比较多人就讲佢扮杨过嗰个身份咁样咯。 我就印象深刻系佢做苏乞儿， 系啊系啊， 苏乞 儿啱啊！ 大家睇嘅时间佢嗰啲剧就唔同啦， 厉害厉害，证明佢有好。多嘅咁样系啦， 喂，讲开即系咧，头先咧，即系我搵资料嘅时候咧，即系我睇咗阿 Bobo 姐啊， 系 洪宝宝咧，即系我细个又睇佢粤语长片大噶嘛， 你都系 Bobo 啊， 系咪？我又 系 叫 月光宝，月光杯啊， 月光杯 仙姐姐，杯仙姐姐 啊， 我冇睇啊， 笑我啊， 咩嚟噶？系咁样噶，咁正噶， 变晒乱头发咧，好似即系白头， 同埋佢咧，夹下夹下咁样喺个厨房行出嚟，啲咩事啊，宝宝？ 系啊， 冇事冇事啊！点解你个膝头哥受伤 啊？ 割咗忽肉出嚟俾阿妈好痛。 系啊，即系讲阿 Bobo 姐，佢真系犀利啊！两岁半咧，佢 好夸张嘅啲 两岁半出道啊！你谂下，佢话咧自今年拍过超过200部嘅电影啦。 系 佢最旺场嘅时候咧，就系佢六岁至九岁期间拍过120部电影。 六岁至九岁你喺度做紧咩啊？ 系六岁至九岁你睇都睇唔到120部电影啦。 仲濑紧尿啊！ 咪系咯，你要拍到120部啊，真系。 所以咧，佢话咧，即系至今都成为两岸三地咧，即系华人电影史上面咧最系啊最多数量，即系拍电影嘅数量 最多产嘅童星。 童星啊，系啊，真系好犀利。 嗱，有一个童星咧，其实如果讲个名咧，可能你会有啲陌生嘅，但系个样咧你就好熟悉嘅。我先讲个名吓，关佩林。 关佩林、啊， 关之琳就识啫， 系、 啊、关佩林唔系好识，但我话俾你听，我拍过咩电影嘅童星，你就即刻有印象噶啦。富贵逼人， 哦，知道呢个啦， 里边最细个个妹妹， 细女啊， 系细女 啊， 系啊，咁咧， 好有印象喎，又 系啊， 但系知佢叫咩名？ 佢话佢就拍过《富贵逼人》里边咧，就系其中同佢七岁开始拍噶啦，咁啊，佢就拍过呢一个《富贵逼人》啦，后来咧又拍呢一个《八喜临门》啦，咁啊，根据资料介绍咧。系啦，佢最受人欢迎咧，就系当佢拍喊戏嘅时候啊，哇，因为话咧，直情系哇入木三分啊，喊到咧就好紧要，咁所以咧后来咧喺《富贵逼人》系列里边咧就红到爆灯，咁啊后来佢同阿周星驰都拍咗一套咧《望夫成龙》嘅咁样，系啦，咁啊嗰阵时佢就做吴君如个妹妹，周星驰咧就系佢姐夫，咁咧佢个特色咧就系话嗰阵时佢十一岁啦，经常咧就会讲一啲咧大人嘅嗰啲说话咧嚟润阿周星驰嘅咁样咯，哇，犀利啦，系啊。咁但系后来佢就冇再继续喺圈里边发展啦，即系因为好多童星咧都系咁嘅，即系唔系话好似阿 Bobo 姐咁样咧，即系继续喺呢一个即系娱乐圈里边去发展啦。有啲 读书啊，跟住又自己嘅事业啊咁 样。系啊，十零廿岁之后，可能佢做都系算啦，做翻个即系普通职业就 OK 啦。 当下子咧，即系其实咧，我都帮咗我哋电视部咧拍过一啲啦，即系又同做啲阿妈嗰啲咁嘅角色嘅。咁我之后见到啲同啲细蚊仔一齐拍噶，哇！好在咧觉得邓。啲细蚊仔，即系嗰啲阿妈系到场睇住自己嘅仔女啦。咁佢又要听即系嗰个剧本啦、内容啦。其实细蚊仔佢拍摄一套电影又好，电视剧好啦，其实系吃力过大人好多噶。 哦， 即系包括成组嘅嗰啲制作人员咧，佢都要睇佢情绪噶嘛， 系 咪先？佢尤其是如果你话阿心宇咧，佢真系犀利啦，佢两岁几嗰时开始拍噶啦，即系啲大嗰啲话叫咧，即系而家嗰个宝宝大过天嗰个系啦，咁咧即系。见到佢啲七八岁嗰啲啦，喊啊，快啲大声喊！望住条街，我嗰次嗰个就系望住条街等阿妈，阿妈就系唔知几时翻独留子女佢在家中嗰啲咁样。我终于都大汗揼细汗，因为冇得开冷气噶嘛，风扇都唔开得噶，因为 有杂声 啊嘛，系啦。 咁其实拍小朋友拍电视电剧、电视剧咧都几辛苦嘅、 哦，咁一定你无论拍咩，你大人都辛苦嘅。 大人就咁，你有咁嘅体力去应付啊嘛，但系细蚊仔唔系噶嘛，所以咧 要唔知道佢理解嗰个情绪， 系啦， 咁样发展落去，佢理解到几多？ 嗱，咁咧佢哋如果你话佢有咩好处咧、啊，我头先见到头先你咪讲有万灵妹妹啊嘛，咁我睇翻啲资料咧，就 系 佢一零年嘅时候啦，佢就喺度拍呢个广告啦。佢话咧当时起码咧即系最直接有一个得到嘅着数系咩咧？除咗你话知名度啊，大家识佢啊，同埋有折之外，即系唔知有冇折啦吓。佢最大嘅好处咧，我见到报纸嗰阵时写咧，佢就话哦，佢报小学咧完全唔使面试啊。佢话咧直入佢心仪嗰间啊，哇！佢话啲人系咁收佢啊，即系话喂冇问题冇问题，即刻嚟啊咁样。 都好有咗呢个方便嘅， 咁都不排除佢本身都系一个好精灵嘅小朋友， 系啦，冇错冇错， 就可以抹杀佢嘅系咪？ 系啊，咁啊嗱，童星咧，咁啊喺演艺界咧，我觉得咧古今中外咧，佢都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嚟嘅咧，因为咧你永远都系咁嘅，你好欣赏佢啦，同埋你会觉得咧佢直情可以即系好似令到成套戏咧就即系画龙点睛咁样，但同时你好担心佢。系啦，死啦！系啦，会唔系啦？会唔会太大压力啊？佢点翻学啊？同埋你都好佩服佢，点解人世鬼大得咁紧要咧？ 同埋真系嗰啲表情系你真系捉到嘅，即系佢真系有嘅、啊。 拍《郭富城》嗰套咧，《杀人犯》咧，嗰个系咪童星嚟？ 大人嚟嘅，我四十几五万岁啊！ 我想问下嗰个系咪童星嚟噶？ 系啊系啊，小朋友 佢系童星嚟噶，配音啫嘛， 配咗个大人声。 不如你谂下嗰啲咧，如果佢再大嗰啲，大家望住佢咧，都会话佢其实我是初老症那个 是了 佢都系童星啊！头先都有介绍过，佢由十五楼养嘅牛牛到而家，哇手瓜起剪，养咗好多小朋友啦，佢自己都。佢系张继聪。 许可使用的新冠疫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死亡病例突破60万宗，死亡个案的增幅有所放缓。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在一个月之内死亡病例由30万增至40万宗，但当地的不治个案由50万宗增至现在的60万宗就需时4个月。 纽约州州长葛毛话，因应州内有七成的成年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宣布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措施，形容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当地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无需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健身室和电影院等设施亦都无需有人数限制。加州早前亦都宣布解除各项的社交距离限制。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6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72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7点，跌2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时代天使系报415.4，腾讯控股596.5，跌3.5，美团291.8，跌10.6，比亚迪股份212.4，跌12蚊，盈富基金28.92，跌8仙，阿里巴巴204元，跌2.4，小米集团28.05元，跌1毫，中国平安79.35元，跌3.5，长城汽车21.75元，跌2.35，工商银行5.08元，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461，英镑10.93，瑞士法郎8.635，澳元5.975，加元6.375，新西兰元5.542，欧元9.411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315点，跌126点。港金现价报17,200元，跌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7.92美元，卖出1,85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啦，近住城市花园一段仲系车多，龙尾就喺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喺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纪元对出。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另外，由於有道路緊急維修工程，西貢的普通道介乎美裕街至福民路一段實施單線雙程行車。現在普通道來回方向介乎美裕街和福民路一段就行車緩慢，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來回。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年告别倾城，今天先哭为敬。 一番响过温馨的 歌被誉为系倾城嘅 2.0。派上仙屋为敬之前咧 ，Joy 先 cover 咗同样系 Y 文填词嘅一首旧作品《倾城》。倾城嘅红眼睛去到仙屋为敬，哭干眼睛，正式离别，对曾经有过嘅美好画上句号。 若不想冷清清， 作曲许崇谦、梁嘉欣，填词黄伟文，编曲何炳信，监制舒文。上榜五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郑欣宜《仙鹤为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第三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啊！我好似冇讲天气噃，交俾你啦，天气少妇。 好耐冇见到佢啦，系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啱啱生效啊！ 翻嚟啦， 系啊，翻嚟啦！ 喂，过咗五月端午就应该嚟啦，正所谓再见艳阳天，都应该热辣辣啦。 但我睇见分别我哋隔离房同埋而家个房咧，有我哋嘅拍档啦，有另外一个同事咧系着翻件衫嘅， 唔系冻啊，真系 即刻添衣。 系啊，我见到酷热天气警告， 佢着衫， 佢喂呢度点同啊？真系好寒凉啊，唔掂啊， 好寒 好寒凉啊，系啊。咁我哋仲要呼吁下，我哋晏啲咧就有呢一个七七和四四， 系12点半后， 系啊，我哋叫做唔知丑系列之大受欢迎，屡获好评啊， 几押韵喎， 系啊，冇错，就所谓咩话？啊！自己翻译唱歌仔， 直译歌曲大赛 系啦，直译吓，唔好讲同我哋讲 grammar 唔 grammar， 或者叫做错译啊，错译歌曲，我见到有网上都得简译，可以洗埋手添， 系啦， 咁佢话哎呀好得意啊！你哋呢个改歌仔，咁我哋咪即系再玩多一两次啦，同大家 系啊，未发挥到我哋嘅最尽处， 系咩系咩？你会唔会翻译意大利文啊？真系 好啊！ 都系转翻做中文啫嘛。 好啊，冇问题。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住我哋嗰、那个话猜猜我是谁，系12点半咧就会播你出街。 好啦，嗱咁啊，我哋咧即系譬如想劝人哋咧唔好做一啲即系坏事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有样嘢噶嘛，就系、 是、话苦口婆心， 苦口婆心啦。我哋可能就会揾啲过来人咧，即系譬如话嗱，赌博害人啊。嗱，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咧中环赌坛30几年嘅赌王啊，唔系 sorry， 唔系请佢啊，哎呀。这个就输到呢就拎一粒马六的一个即是赌徒就出来跟你即是讲返自己的祸害。 即是有八年啦，他可以讲我当其时。 如果不是吃了烟 就会 讲。是啦，永远都是这样的嘛。咁如果你话食烟又是啦，咁吸毒嗰啲都是啦，可能你都搵啲过来人啦。嘿，你睇我哇而家戒咗烟之后砰砰声啦而家。咁都要搵啲过来人啦。好啦，咁但是即是始终都是隔一层。咩叫隔一层呢？即系你喺下边听嗰个咧，系啊系啊系啊。 我喺下边边度阴间啊？ 唔系啊，即系你喺台上台下，台上台下你喺上面，无论听佢讲到几咁即系苦情啊、凄惨啊，你下边嘅朋友咧，少不免都会话：，切，我都未试过。你话你有几惨啫？可能我唔觉咧，可能我冇事咧，可能我心存 骄 傲。俾佢叫做嗰个咩啊？身同感受，你感同身受，成日都捞乱咗呢几个字啊！即系俾佢自己亲身体验下嘅。咁好啊，就嚟一个而家好兴嘅一啲叫做VR 啊，系嘛？俾佢 VR 啊，系啦。 咩实景啊？ 咁就等 虚拟实景啊。 举个例，如果佢讲吸毒人士吓，即系话哎呀，大家真系唔好吸毒啦！而家哇，近排哇，即系扫咗几多毒系咪？ 啱啱又扫到。 咁就要话俾人听，你吸完毒之后会有啲咩效果？因为即系学你话斋，唔系样样事噶嘛，系咪先？咁啊，即系俾佢感受下啊，跟住会有啲咩幻觉啊，跟住会点啊点啊等等，吓佢，即系唔系吓佢， 模拟虚拟 体验下， 啱咗一半，其实已经啱咗一半噶啦。但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只是单单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够爆，但我觉得都值得先讲了上半场先的。咁呢，这个就是警方呢，他们就公布了一些即是整体毒品那些案件啦。咁然后呢最重要就是说呢，他们现在要有一个禁毒标语啊。最新嘅禁毒标语，咁咧就 唔剔嘢都唔系噶啦， 唔系啊，最新系咩？你知唔知？爆笑啊！我觉得佢系爆笑 嘅。阿唐啊，你嗰啲 friend 啊， 坚持饮水，见毒必拒。 哦，首先即系用咗我哋而家嗰啲即系健字饮啊，健字饮水啦， 系 啦， 我唔识添。 健字饮水系而家嗰啲潮语嚟嘅， 系 啊，所以 正面嘢嚟， 正面嘢嚟嘅，成日即系提醒你记住要保重自己啊，咁多水啊。阿郑融都有只啦，即系嗰个叫做 多饮水， 多饮水啊嘛， 多喝水， 多喝水啊嘛。其实佢原意系嚟自咁嘅，佢就将佢加到个下联，健字饮水，健毒就必佢咁样。 健毒 下一句啊，真系爆笑啊！ 仲有 另一句。唔系啊，即系佢有另一款啊，呢、這个真系好爆笑啊！吸毒唔认，坏过海婷 啊，即系都系潮语咯。坏过海婷我识， 真系拍手掌， 吸毒唔 认， 坏过海婷， 坏过海婷，我知啊呢、這个。 唔系，但我觉得 贴地啊，我觉得正啊。 我觉得呢个唔 work 喎，点解咧？你净系觉得好笑同埋搞，即系你觉得轻松啊？ 我哋 劝阻嘅作用啊。 如果佢呢个嘅target 咧系嗰啲读紧中学嘅年轻人嘅话， 但系啲年轻人觉得坏过海婷系搞笑噶嘛？ 咁佢觉得亲切咯， 亲切， 即系用翻同我咁上下嘅语言嚟同我讲嘢嘛。 但你唔会有个 种，你班人咧，我想话， 咁系啊嘛，你真系冇乜阻吓性噶。 贴地真系攞晒你哋啲潮语嚟去做呢个改嘅 slogan， 即系用翻嗰啲吸毒害人影响一生，你话闷 啊？ 系 啊，闷啊，系啊， 冇错冇错。 哎呀，好难服侍啊！ 所以我先至话咧， 赞佢，真系赞 佢。佢有几部曲嘅，第一 坏过海婷都会出现。 咦，真系好笑呢个真系，见字饮水，见毒必佢，吸毒唔认，坏过海婷，哇，识背啦已经 真系，好唔系好快已经朗朗上口。 但啲家长就会唔明咯，边个海婷？ 系啊， 做咩坏过海婷？ 唔系海蒂咩？ 系啊， 我知噶啦， 咩啊？ 我明啊，个出处咯， 你明啊？你试下讲 一 次啊。 潮语咯，来自 唔系一篇文章， 系咯，潮文应该系话， 其实佢又唔叫潮文嘅，佢真人真事嚟噶。 有个女同学又讲另一个女同学， 佢系大佢啊，所谓大。佢就话咩？你有几坏啊？ 系啊， 有冇似我咁样啊？吸两支烟啊？ 系啊，真系坏过海婷啊！ 好啦，嗱，但系呢个都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呢个文宣部分就有新嘅标语啦，就呢两个啦。 我觉得贴住都型， 系，但系 有纪念品啊？ 唔系，第二部分就头先你讲嗰个啦 ，VR 体验。咁咧，嗱，呢个只系第二部分啫。咁咧，第二部分 VR 体验咧，佢就话，佢哋咧就会等大家咧有嗰啲叫做叫做展示嘅车啊，你喺个车里边咧，你就可以咧带嗰啲咩 VR 体验咧，等大家知道啊有幻觉啊，会唔会可能啊揈下揈下个头啊，唔知会点样啦。 唔系，我觉得呢一个咧嘅 VR 俾嗰啲现场譬如做或者所有人啦，即系想俾佢感受下咧，体验下咧，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之前都做过禁毒啦， 有几迷幻啊， 我哋做过禁毒好多辑啦，咁都都系。得听当事人讲咧，话喂，我嗰时哇，真系 wing 到一个人瞓咗喺度都唔知发生咩事啊，俾人抬走咗，或者哇去到悬崖边咁，即系嗰只啦吓。 冇错。 咁究竟去到点样咧？咁即系我 佢就系做到啊！而家 VR 嗰个效果，我觉得吓到人。 好啦， 即系可以俾 呢个都只系第二部分啫。 第三部分 重头戏，我觉得呢个就真系咧惊讶同埋神奇啦，真系。 戒毒餐。 想唔想知道究竟 美沙酮 所谓冰啊就系咩味？ 哦， 系美沙酮啊？ 冰毒，佢主要讲冰毒，美沙酮系戒毒噶嘛？ 冰毒系咩味？ 系啊，咩味啊？有冇味道噶？会唔会俾你试食啊？边咁蠢啊？傻咁啊？ 用啲类近嘅气味啦，系咪啊？ 系啦，嗱，而家咧佢嗰个概念， 气味闻啊？ 佢类近嘅气味， 佢嘅概念就系话咧，嗱，闻酸你就有啦。嗰、那个叫做咧食完之后嘅嗰个幻觉啊，可能佢都俾你用 VR 体验咗啦。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可能啲人都仲系会有个即系好奇就系、 其实咧 所谓吸毒系咩味嘅咧？系好唔好味嘅咧？点解咧啲人都仲会吸嘅咧？即系特别啲人可能以前有收 K 啊，又唔知点样咧？即系究竟其实嗰、那个真系讲紧味道系如何嘅咧？咁咧佢就话啦，好，我不如咧俾大家亲身去体验一下。嗰啲味道究竟係點嘅？咁佢當然你唔使驚啦，佢 點 味啦？ 佢唔係啊，佢唔係好唔好味，佢梗係唔會真係俾啲真嘅毒品你啦。如果唔係大件事噶嘛，真係佢咧就犀利啦，就同咧一間大學啊，就浸會大學咧合作，就咧喺嗰架推廣車裏邊咧有3-4款仿製毒品氣味。 俾市民去亲自体验、去闻嘅。咁咧，佢有张相影出嚟噶啦。佢咧其实就摆咗喺一个咧，好似阿曾 Sir 以前嗰啲咧，即系嗰啲玻璃瓶里边啊。 系。 咁咧就好似你喺化学堂里边有个玻璃樽啦。咁里边咧，佢就用啲液体咧就沟咗一阵味出嚟。咁佢话咧呢一啲味咧就系仿制咧，譬如话可卡因啦、冰毒啦嗰啲味咧，如果你提炼出嚟咧，就系咁样嘅嗰种嘅体会，嗰种嘅味道嚟噶啦，咁样。咁、 okay、 大家又闻啦。咁琴日边个新鲜试樽咧？犀利啦，就系毒品调查科嘅处理总警司，一系亲自去试，佢我一试闻下， 因为佢自己都未， 佢应该有经验，知道真嗰啲毒品去扫毒嘅， 即系我谂佢权威啲啊嘛，即系 佢咪会知咯， 系咯系咯，即系冇理由揾下你 似唔似啊？ 系啦，可能系啦，咁啊个佢咧真系交足气，我想话咧，佢闻嘅时候咧，嗰张相咧，唔系只眼眯埋一条线啊，哇，真系好难闻啊咁。 咁都系要嘅，咁可能实在真系难闻咧，我哋未闻过噶嘛。 唔系，但我最惊咧，如果有啲人咧，连天拿水都觉得中意闻噶嘛。 哎、 如果有啲市民体验嘅时候话，哇，呢只味都几好喎。 系啊，喺边得买？ 咁你知唔知咩味嚟嘅咧？佢话点解会真系觉得有啲臭咧？嗱，佢话诶， 系咗乜嘢啊？ 因为里边有阿摩尼亚嘅味道。 阿摩尼亚， 即系话系尿味。 即系 Vivi 咯。 系啊，佢话咧， 浓度高啲。 佢话呢个仿制品同浸会大学合作啦，就用一啲香精咧，同埋有机化合物咧造成嘅。佢话出到嚟嗰阵味咧。佢话其实系诶，佢话可卡因咧就真系阿摩尼亚嘅味道，亦即系俗称嘅尿味。咁咧，所以你闻起上嚟嘅时候咧，哇，系好浓烈啦，好刺鼻啦咁样。 喂，唔好意思，就即系想打岔一下咧，就咁。但系其实咁难闻，咁 啲人 都去食嘅咧吓，你真系系咪都好大问题咧？呢件事 其实系闻定系食咧？ 咁。 唔系，我咧 口食啊， 可能咧，我怀疑啊，会唔会系咧？如果你食嗰啲冰毒咧，系咪即系以前一嗰啲粉末咧？佢就咁索落去咧，可能就冇嗰阵味啊？定系就算就咁索都有味 咧？点会啫？系咧，一定系有嗰阵味噶嘛？ 系咯， 啲人中意闻尿味， 所以咯， 系咪可以笑佢啊？ 所以咯， 笑佢话啦，你中意闻尿味噶？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 我觉得耻辱佢， 我觉得咁样仲 笑佢， 仲劲过坏过海婷啊！系啦， 尿味你都吸。 咦，咁啊，即系话而家嚟紧呢一个喺叫做禁毒方面，佢哋会有一架专车 推广车， 系嗰架车上面就系有嗰啲 VR 啊，有啲气味俾你试闻啊， 系啦，有体验 wing 下 wing 下嘅感觉啦， 体验馆 亦都有呢一个闻到落鼻里边嘅 Vivi 冰毒味咁样嘅，更加可以有即系吓朗朗上口嘅闻酸，俾你系咁噏，系咁噏，三合一啊呢铺。 而家好感觉到咧，即系有一班新嘅同事咧，即系加入咗去。 你又 点知一定？ 你又知？你又知？ 系咯。 唔系啊，因为即系真系好唔同过往咧。即系金龙书系咪啊？警察部啊，定系点？ 推陈出身啦。 即系佢哋而家真系，我觉得系应该想 贴地啲。呢个似金龙 书 呢 个。唔系呢个系 警察部 嘅金特先吓。 系，应该系头先你讲 嘅宣传禁毒咯。 系咪啊？系咯，即系乱手嘅佢哋。 系啊系啊。 监制更正我啊。 咩啊？ 佢话咧，美沙同我头先系咪讲？ 系美沙同 啊， 做咩？美沙 同 唔系戒？ 唔系戒毒噶， 咩啊？ 用嚟咧舒缓嗰啲毒瘾发作嘅不适噶。 哦，咁但系其实佢系戒毒部一部分嚟 嘅。 即系如果你想戒毒， 系咯 嘅过程当中， 我唔吸。如果佢想， 即系佢叫你唔系真系食毒品，你就去排嗰啲卫生署嗰啲诊所。 即系唔好话谂住用美沙酮咧就可以戒毒，就唔系一个等号咁咯。 系顶瘾嘅，系啊系啊。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喺呢个佢为期两周嘅，就由咧今个月嘅13号开始即系过咗啦， 系 啦，即系已经早三日啦。咁咧就有禁毒推广车走访全港噶，为期两个礼拜。咁啊，如果想个周围行咯， 我都想回一回去，我想闻下嗰啲。 系你回一回去啊， 真系笑鬼佢哋啊嘛。 睇下究竟嗰啲 味，你都闻。 嗰啲尿味，佢话帮助啲家长咧翻屋企闻自己仔女啊， 都系， 好笑啊！佢系咁讲噶， 会唔会有呢阵味？ 即系话你个口有冇嗰啲味？ 佢话咧，点解佢要仿？佢话仿制毒品嘅用意咧，就系令到家长咧同埋教师咧认识有关毒品嘅气味， 系 有助识别你嘅细路同埋学生咧有冇吸毒啊！哇，咁真系可以有个全新嘅口号，吸毒有咩？吸毒如飲料喎，有料味，咪过嚟，咪咯，飲水好过飲料啊， 梗系啦， 系啦，应该咁样啊嘛，见字飲水唔好飲料，哇，飲料害人，女仔唔会行埋你个身。 狂流吧，汗和泪尽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趁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汗颜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是死缘，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孽，为时未晚，愿独每天清洁。 郑融嘅多喝水吓，电话号码1872388啦，可以参加我哋一间嘅猜猜我是谁，我哋继续同你玩呢一个咧，即系神来之不翻译古歌仔啊吓。 OK， 次次都唔同 名，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古歌仔啦， 系啦， 系啦，你知我咩料啦？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继续有心意卡预备送俾你， 系啦，呢个系一心一意嘅，一定有嘅， 有三个签名嘅，系啦， 系嘅。 啊，嗱，去食肆食嘢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即系都睇新闻睇到啦。就话会发现有一啲哇，你唔应该喺食物上面出现嘅嘢喺度噶， 昆虫、 曱甴啦、头发啦， 乜嘢都好啦。 系 咁，我想问咧，即系嗱，好多时咧，我哋啲即系我哋香港见到啲新闻咧，都诶嗰间餐厅或者食肆咧，都会第一时间，哎唔好意思道歉啊，或者系赔偿翻，或者换咗佢啦，或者系我好啦，我今次唔收你钱啊，或者系送翻啲乜嘢俾你去即系作补偿啦。啊！喺深圳，唔係喺呢個廣東。 係。 咁佢哋咧入去有個男人咧，佢咧就話去咗即係佢話兩日裏面咧，就去咗嗰間好出名嗰間火鍋店裏面咧，就去食火鍋。 係。 跟住咧兩次咧，哇！喺度處理啊，都食到嘢喎。 哦，食到咩好嘢啊？ 咁梗係小強好嘢啦， 都係小強，係 啦。咁啊，於是乎向嗰間火鍋店啊，梗係喂你賠錢啊，咁樣啦。 連續兩日。 係啦，啊24小時。 係咪同一隻啊？ 演员嚟噶， 嗱， 嗰只系演员， 就系咁样嘅， 真噶。 开口中。 真系开口中啊！咁咧佢就咧，诶，点解会揭发咧？就系话，喂，你好老即啲，因为佢咧咁衰咧，佢又唔去 A， 唔去 B， 佢同一个集团，只不过系唔同分店嘅嗰度咧，再去食火锅，跟住咧分别去索偿，成千人人民币，人哋会觉得吓、啊、又有曱甴，点解咁多曱甴啊？ 系， 于是乎佢哋就睇翻 CCTV， 望住。喂，你自編自導又自演喎、啊，阿、哦啊、先生，是是是我點賠俾你啊？於是乎嗰間火鍋店成告翻嗰個人住， 梗係要咯。 哇！你而家淨係誒 勒索啦， 係啊！ 你知唔知佢犯咗最大嘅罪係咩啊？餐廳講到明唔可以帶外來食品入嚟噶嘛？ 睇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计划听朝早九点二十二分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分别是聂海成、刘伯明同埋汤洪博。其中曾经参与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聂海成担任指令长，他哋会留住在天和核心舱大约三个月执行各种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记者会，办公室主任助理桂启明说，执行这次的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 火箭今日上午进行推进剂加注。他又说，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主要目的包括在轨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等，为后续任务累积经验。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政府將會在7月安排區議員宣誓，其中曾經參與民主派初選、借出議員辦事處作初選票站等的行為，有機會被當作是違誓或者是宣誓無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說，政府應該盡快安排宣誓，又認為曾經參與民主派初選等難以令人信服真心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另一名民建聯議員梁志祥估計，在安排宣誓之後會有大批的區議員被取消資格，但認為沒有必要進行補選，相信分區委員會等同樣屬諮詢架構，所以不會影響諮詢地區意見。他又引述早前一項的調查指，大部分市民贊成修改區議會選舉制度，以符合愛國者治港的條件，促請政府考慮和盡快公布有關的安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應對疫情的時候作出迅速決定和動員力，並興建大規模的臨時醫院治療每一名病人，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在面對疫情的挑戰下，共產黨發揮出偉大的領導力，結果有目共睹。現在感染人數已經減少，中國亦都是世界第一個主要經濟體令疫情受控。林鄭月娥在香港舉行的百年大黨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辭的時候說，香港受惠於國家的發展，當香港有需要的時候，國家往往會伸出援手。她又說，更重要是中央和共產黨在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而訂立香港國安法，更加令香港社會回復穩定，重回正軌，完善本港選舉制度，更加確保會由愛國者治港，令香港持續繁榮穩定。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4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事隔四日再次有超过500人染病，令总感染人数逼近15万。韩联社报道，确诊回升是由于检测人数由周末起增加，当地全国范围内的日常生活空间传播持续，传播性更强的境外变种病毒亦都正在蔓延，防疫部门保持高度警惕。另外，南韓食品醫藥品安全處宣布，將會在今個星期起為醫務人員和醫科生等接種莫德納新冠疫苗，是繼阿斯利康、輝瑞和強生疫苗之後，第四款在南韓獲許可的新冠疫苗。天氣方面，預測天氣酷熱，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3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7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7点，跌2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时代天使系报416.2，腾讯控股597蚊，跌3蚊，美团292.8，跌9.6，比亚迪股份213蚊，跌11.4。盈富基金28.92跌8仙，阿里巴巴204.4跌2蚊，小米集团28.15冇起跌，中国平安79.25跌4.5，长城汽车21.8跌2.3，吉利汽车22.4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1，日元110.09，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8，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409，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330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72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85美元，卖出185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所谓三五成群，个个好人。方子豪，我问你，坐港铁列车上咗车要尽量点做啊？ 尽量行入啲啦，唔好企正响个门口嗰度啊，系咪搭得好好？系咪100分呢？ 唉，叻啊叻啦，使唔使奖你啊？ 啊，系又唔拘， 有奖品都留俾啲听众啦，你唔系想争系嘛？ 咁多位坐港铁讲礼貌嘅二台听众，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哋 三五成群。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 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好啦，我哋嘅吓八国联军语言汇集演唱会准备就绪啦，好紧张啊！真系，你哋有心水歌未啊？ 读嘅啫嘛， 读完都要唱噶，都要翻译噶，系咪先？ 其实咧，上一回咧，我哋都冇即系真系用嗰啲歌词嚟要唱翻人哋嗰个音啊，尽量去配合。 啊，今次試下咯， 啱嘅，所以咧，我覺得應該開始嘅時候咧，俾聽眾估嘅時候咧，我哋先係朗讀， 朗讀啱嘅。 但係到揭曉之後咧，就 應 該要唱一次。 嗱，你記住嚇，我哋要遵守承諾啊嚇，1872388，1872388，我哋就同你玩啦。呢啲即係嚇錯摸翻譯嘅改歌詞嘅。咁啊，電話旁邊有第一位朋友咯，你邊個？ Hello， 余太。Hello， 余太。 系，早晨啊，三位主持。 系啊，你好啊，你想同边位玩啊？ 就你啦，孙 志豪 啦。 好啦，我呢首咧，我哋就先嚟都系咧，由中文歌词咧就变成英文啦。咁呢一首咧，我可以俾个大提示你，佢系咧一个经典嘅港产片嘅电影主题曲嚟嘅。咁咧，仲要咧，你耐唔时咧就会听到一啲好特别嘅场合咧，啲人都会唱呢只歌噶啦。咁、所以系好出名嘅，一定系你识嘅。咁当然咧，佢变咗英文咧，就要估下咯。你听住咯。How many friends in the world?How many friendships can last forever? 我知啊， 我知啊，知啊，知。 Today, say goodbye to you. You shake my hands, I shake your hands. 大家握手啊！ Friendship forever, you and me. 得啦得啦，佢估啦估啦，估啦。 余太古， 友谊万岁。 唔系， 少少 嚟近嘅。其实你 嗱，你有两种揭晓方法，一系就估啱个歌名，一系你就唱一次出嚟。 How many friends？ 人生于挥手 啊！系啦，继续啦，继续，继续。嚟，我哋帮你伴奏嚟。 嘿， 啊！人生于挥上有几多次？几多少友谊能长存？ 系啊， 今日唔记得啦。 啱啊啱啊，冇错。友谊之 光 系啦，如果用英文唱就How many friends are in the world? How many friendships can last forever? OK， 唱到啊。 Today say goodbye to you and to me。 shake hand 今日别离先啊嘛，系喎，系啦。You shake hand to me， friendship always in you and me。Hey， OK 啊，唱到啊， 得唔得？得唔得 ？OK 喎，真系。 唱得好啊，你。 系啊，你都好快啊， 余太，你真系好有啲特别嘅喜好啊，真系。 余太呢啲系终身童军会员嚟噶，真系。系啊，呢啲系边一句令到你有提示估得到咧 ？Friendship 咯。 唔系，其实嗰个英文嗰个歌词都有少少嗰个意思 系。系啦系啦，就系因为第一句就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咁你咪 How many friends？ 系啦，个歌名就讲错咗啫吓。 系啦，唔紧要， 我欣到嘅。 你知道系边只歌嘅？ 系啦，就系肥妈《友谊之光》。 系啊系啊。 系啦，雪又万里送。 够啦，周志豪。 哦，多谢。 系啦， 系啦。好啦，恭喜晒余太，你会得到我哋心意卡。 好叻，好叻啊！ 犀利， 真犀利，哇，好叻，我都觉得佢好犀利呢个。 都系阿曾志豪都谂住。卖大包啊，易啲啊！ 我 tips 系咪俾得好好咧？一嚟已经收窄晒个范围真系啊 ！OK， 好啦，咁大家都识玩啦，知道点样可以参加啦，18723888。咁我哋陆陆续续就同你继续唱落去啦吓。好啦，第二位朋友你系边个啊？第一位朋友叫做 玩啊，唔玩啊，我玩啊， 系啊， 咁难嘅。 唔系佢话头先余太仲要唱一次添， 我 唱得几好啊，佢都。 唔系，但系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啲男士啊，自己冲出嚟唱， 忍住啊， 系啊。 佢话唔可以借俾曾志豪独唱嘅， 系啊系啊。 喂，你可以整对男子组合组啊。 系啊，好啦，下位朋友， 你 好。 OK， 仲打緊。頭先咧，我其實咧，除咗自己直譯之外咧，我嘗試擠落 Google Translate 嗰度啦。咁你知唔知其中一句好笑㗎？ 即係直譯用英文。 頭先自己有啲直譯啦，有啲就用佢 Google Translate 嘅。佢有一句咧就雪有萬里山咧，知唔知佢變咗乜嘢 ？Slow 唔係啊，佢變咗萬里山，即係譯音啊。 用咗普通話 嚟，係啊，唔係啊，唔係啊，即係佢拼咗咧 Wailaian 咧，即係萬里山，即係佢唔係話咩 Thousand Mile Mountain， 佢係用咗咧音，即係嗰個叫做音譯咧，即係好似到萬里山咁樣，好笑，即係等於我哋地鐵站咧，有啲你太子啊，佢就係穿灣就用譯名啊嘛，但係你編率雲嗰啲中太子咧，佢又用翻一個即係名詞，好搞笑啊，真係好。呢个万里山之后打通咗未啊？咦，佢仲喺度搏紧喎。 哦 ，OK， 都唔系咁易嘅。 唔紧要啦，系因为都几难到挑战嘅。 有啦，而家好啦。 嗱，我哋都呼吁电话号码18723888， 可以继续打嚟，接受我哋嘅挑战。 又或者你自己译咗之后翻嚟挑战我哋都得噶。 系啊 ，OK， 呢度系阿潘小姐。 系啊，新生。 系啊， 曾志 雄。系啊， 鹏 仔。 系啊， 哇，叫晒三个名。 阿鹏仔，仲有啊。桂花 田， 你好 啊， 系啊，潘小姐系嘛？ 潘小姐， 系啊， 好兴奋喎你， 你似乎唱歌嘅， 准备唱粤剧咯， 吓？好 咧，好啊， 我唔知估唔估到啊？ 系啊，嗱，咁你想拣啦，鹏鹏定甜甜啊？ 你要生细，你要收音机先， 鹏仔啊，鹏仔啊， 阿潘小姐啊， 好。 你刪曬你嘅收音機啊！唔該，係因為 咁好啊！ 佢叫唱歌要俾 echo 佢準備係啊，大回音啊，大回音。OK， 好啦，交俾彭爺咯喎。 啊，好啊，潘小姐啊。我呢一隻歌呢就係、是、由广东话呢就将佢译做呢个英文啦。咁呢係、一隻好旧嘅歌嚟嘅。好、金曲嘅。好、金曲旧歌。睇、下你认唔认到啊，我改咗之后。Did you know things always change? Changing is forever. 我知。 In this wave,Ups and downs, of course. Having lucky and unlucky. 第一句我已经知啦，唔系俾个 tips 你，经典电视剧嚟嘅， 系 经典无线电视剧。 仲 有歌词俾你估啊 ？No need to blame the change. Change are forever. 其实呢句最紧要， 知嗰个系阿黄沾写词嘅嗰个， 系啊系啊， 跟住咧，跟住咧， 咩永恒咯？ 跟住咧，跟住咧，跟住咧，跟住咧， 点啊？你唱两句嚟听下。 吓，唔识唱歌喎。 嚟，经典电视剧，仲要系播到一半冇得播喎。 又唔系， 唔系呢只， 唔系呢个，系啊。 呢只唔系 咩永恒噶？ 呢个咯， 变幻尝试。 系啊，咪呢个咯， 系啊，变幻来是永恒啊， 唔系呢个咩？ 嗰个轮流转啊嘛， 加变啊嘛， 唔系啊， 唔系呢首系啱唔啱先？我估得 啱， 系 咯。但你唱得一只歌 系咩？ 一只歌词啫，一句歌词。 系咧，诶，唱啊， 唱多一句得唔得啊？ 知否啊？ 句 吓，点唱噶？开头 你唱多次俾佢听啊！ 知否？ 你唱多次啊？ 吓， 系咪知否啊？ 系啊，知否？ 系咯， 一系彭爷，你用英文唱一次啊！ 系啊，你用头先话唱噶嘛，系嘛？ 咁即系咪当估中咗啦？已经 佢估中嘅， 其实系嘅。 系啊系啊。 Did you know things always change? Changing is forever. 嗱，始终波浪起跌。In this wave, ups and downs, of course.Lucky and unlucky， 知咩应否有幸有不幸？喂，我想知点译啊？如世事越长越 吓，如世事啊， 如世事越长越。 我冇译到嗰度。 The moon 啊 ，forever the run 啊。 嗰首歌词，嗰个歌名系咪？ 个歌名究竟系咩？ 加变咯， 咩 叫加变 嗰个？ 加变咯， 加变， 系啊， 我听过好熟啊，但系唔记得咗。 早知俾三个名你估啊， 加 变啊，加燕啊，定加变啊？ 系边个？ 好啊， 加变咯， 加变啊， 恭喜 晒，啊，好玩咧，潘小姐净系笑啊你， 系啊 ，OK 啦，多谢你潘小姐， 好，唔该晒， 下次要你唱， 拜拜， 拜拜。不过佢好叻噶啦，佢其实第一句都佢 中一句咧， 捉到个碌噶啦，已经系啊。 其实我哋都好浅白嘅。 系啊，你嗰个又译得好啊，系咪先？ 系啦， 已经压力嚟到桂花田身上面啦。第三位朋友你系边个啊？ 有边位喺度？ 喂， 系你啦。 你好。 啊，我啊，我姓张噶。 张小姐。 系你好啊，三位主持人大家好。 而家咧就剩翻阿桂花田未出招啊，你要接招啊？ 好，接。 听住咯。 哦。 嗱，佢咧就应该系嗰首歌嘅几乎尾句嚟噶啦。 哦、 听住咯， 几乎尾句 系啦，咁咧佢几乎尾句系咁噶 ，creative power and fantasy will scare you. A little cloud and a little lucky are so important. creative 咩话 ？creative power and fantasy will scare you. 哦， 系咪儿歌嚟噶？ 系啊，儿歌嚟噶。 little cloud and little lucky are so little cloud little lucky 啊 ，are so important. are so important 啊。 阿娇博士， 你真系听下，真系听下先。 Creative power up, fantasy will scare you. Little cloud and little lucky are so important. 有冇唱翻中文啊？ 阿张小姐， 张小姐，中文原唱系点噶？ 呢句啊。 唱得 小云同小吉 好 重要， 系啊，啱啊，啱啊，系啊 ，IQ 博士， 好好啊 ，IQ 博士都俾你谂埋， 系啦，广告嗰啲歌大家都要识噶嘛， 系啊，其实佢后面嗰句都好可以译噶。Sweet dream 嚟啊 ，boom boom you every day， 系啊 ，OK OK， 好 ，thank you， 多谢晒， 多谢 多谢，拜拜，拜拜。哇，我哋第一 round 咧有电影啦，有电视剧啦，仲有即系儿歌啦，犀利啊，卡通片啊，真系吓。咁我哋第二 round 咧就我哋加大力度咯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如果咧你都想调转考我哋，都无任欢迎噶吓。 Criminal undercover, don't pop like trouble, breaking into your heart like that. Cool shade, stunner, yeah, owe it all to my mother. Hot like summer, yeah, I'm making you sweat like that. Break it down. Ooh,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m not too hard to do. I got the superstar glow, so 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啱啱听过有 BTS 嘅歌曲啊 ，Butter， 电话号码18723888啦。继续我哋呢一个多国语言大混战嘅歌曲啊吓。好，呢位朋友你系边个？ 林小姐 ，Hello， 林小姐 ，Hello， 你好， 系你啦，系你啦， 风叔， 系啊，你想同边位玩啊？ 你 系 咪想考我哋？ 唔系啊，我想揾豪仔啊，唔该。 好啊，豪仔喺度啊，我叫佢听电话。 豪仔，静听意思。 好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咁样嘅，呢个都好易嘅吓，佢就系咧B C Star 咩 B C Flowing，B C Stars Flowing with you，Walk with you。 哦，好多，好忙啊。 系啊。 哦。 Star，Stars 喎，你話 Star 咯 ，Star 即係星啊嘛，係 啊，星咯， 係啊， 好多嘛， 我識啊，我知啊， 係啦， 我估到啊， 你即刻估到 啊 嘛，係啊，要唔要俾多兩句你啊？ 好啊，唔該。 好啊，好啊，咁啊，佢就係咧BC Stars。Flowing, walk with you. 系啦， 系啦。 同你行喎。 From I don't know you. 我唔知你喎。 系啦 ，and then get close to you. 系啦。 亲近你喎。 系啊，make friends with you sincerely. 嗱，跟住呢两句出名啲嘅就系 Oh life like a dream, friendship like a fog. 系 啊，雾啊，雾啊， 系 啊，第一句就嗱，咁我俾个大贴士你啦，佢系一首即系八十年代经典歌曲嚟嘅，再俾多个大贴士你啦，校长唱嘅 ，Alan Tam，BC Star 唔系 BC Star，Flowing，Walk with you。 佢咩啊？阿林小姐咩啊？ 而嗰句咧，嗰句咧 ，life 即系人生啊，life like a dream 梦啊 ，friendship like a fog 友情啊 ，life like a 咧 friendship 啊 ，friendship 啊， 系啊 ，friendship 啊， 友情 咧 咧 life 就人生。 你 friendship 啊，咧佢话 like a dream 系啊， 系啦系啦，佢 star self 嚟喎， 人生好似梦 系啦，friendship like fog， 嗰个就咩歌啊咩歌啊咁样， 友情如梦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梦啊啊啊有咩咩诶。咩人生咩 两个字两个字，咩你唱啦，咩你唱啦，系啦，系啊，你唱啦。 咩繁星流动， 咩 同路 ，Walk with you， 同路 ，Yeah。I don't know you， 系啊 ，I get close to you， 系啊，系啊， 好正，好正， 你觉得好正？ 好好玩， 因为咧林小姐喺度，喺度译咧，又诶译翻嗰个，究竟系咩歌词咧？究竟咩歌词？咁首歌叫咩名啊 ？Life like dream, friendship like fall。 系咩歌啊？ 人生 其实真系 两个字， 两个字啊，两个字啊， 系咯， 系咯。 歌仲咩噶？ 诶，友情嘅， 系我知。 咁系乜嘢啊？咩先有友情啊？ 个歌名， 咩人？边个 同你有友情？ 系啊。 朋友啊， 系啦， 系朋友， 朋友咯， 佢系唔记得咗，佢识唱，但系唔记得。 繁星流动啊 ，BC Star 嘛，即 系 好繁忙嘅星，我哋咁样译做流动 flowing， 和你同路 walk with you， 系啦， 系 啊， 等等，你解释噶啦， 得 噶啦， 好好啊，真系。头先唱咗咯 ，BC Star flowing， walk with you， 系啦 ，I don't know you from the beginning， 呢个啱晒音喎， 系，要夹硬都可以拣嚟嘅 ，Game Julia 都得噶，系啦，多谢你 林 小 姐， 系啊，好配合，好配合啊，多谢你，拜拜。 我 feel 到佢好紧张，同埋好刺激，佢都好好玩， 好有成功感啊！ 但系佢好笑，佢最尾咧，佢系估唔翻个歌名嘅， 因为 佢唱都唱到咯，就哎呀，歌名系咩咧？ 好难记 嘅 歌名 系啊系啊 ，OK， 喂，下一位朋友啦，你系边个？ 仲有边个 ？Hello，Peter Wong，Peter Wong， 你好啊 ，Peter， 好似你出题咁样，我哋 系咪啊？ 诶，你哋出啦，你哋出啦， 你同边个玩啊？鹏 仔啦， 系咪冇得拣翻阿豪哥噶啦？ 唔使啦，因为阿鹏爷同埋阿田姐咧都有大量嘅歌词俾你玩啊，因为 都系得 桂花田姐姐啦。 好啊好啊， 田姐姐啊， 要个钱要个心噶， 简单啲啦，唔好咁难啊。 听住听住听住咧，好简单啊，呢个真系 People always laugh, don't drop the tears, always have hope. Don't jump in. Don't drop your the tears. Always have hope. 喂，呢只本身有英文版嘅都。 The people, people 两个人，人人 系啊， 人人经常 always, always love. Love, love, love 即系笑，即系笑， 系啦， 都笑。 Don't drop the tears. Always have hope. Don't jump in your heart. In the world, in the people world. 我听过有军师 好 像 很难估啊！ 第一句好易嘅啫。 嗱，你一识第一句，你就知道咩歌 啦。 People, people, 你其实啱咗噶啦，人人啊嘛。 Always. Always. 经常 love love love 系咩啊？ 笑 笑， 咁你将呢个 你唱出嚟啊！ 人人经常笑。 嗱，我哋唔要个经字， 系啊， 系啦，人人常笑，人人常欢笑， 耶！ 开笑 系咪？哇，真系剩翻最后三秒， 临尾三秒，终于估啱咗。 好啦 ，Peter 哥， 系啦，你唱一次啦，用英文。 People, people, 世界真细，少少少， 好嘢， 真奇妙。呢首叫做咩啊？ 叫做 人人常欢笑，唔系世界真细少啊。Thank you， 多多谢你。 世界真细少， 系啊，多谢你啦 ，Peter 哥，多谢晒。 恭喜你，心意卡送翻俾你啊。 系啊，一眼汗啊，听日再见， 拜拜。